早晨啊，朝早6:08嘅早上，咁啊11度嘅气温，寒冷天气警告喺朝头早继续都系生效。今天系2024年嘅2月9日，星期五，咁啊农历啊12月30日，即系我哋简称嘅年三十啦。听日咧就系大年初一啦，咁啊大家都今日嘅工作咧，咁啊断股希望啦吓，你都系半日工作，咁啊希望老板亦都识做，咁啊等大家翻屋企咧就食一餐好好嘅饭咁样，去到就迎接我哋嘅龙年啦。咁虽然有好多人都话都立春咧就龙年嚟咗噶啦，唔紧要，我哋咧都唔系执着呢一样，执着嘅系我哋有冇一家人一齐齐齐整整食饭。去到迎接呢一个新嘅一年啊，新嘅气象。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喺朝头早嘅时间咧一齐见一见面，一齐感受一下我哋今年兔年最后一天嘅工作。你哋好， 晨光每日一格。 又过咗一年，人不断咁样去到成长。当一个人慢慢长大的时间，他的素养也会变得不一样，可能他的声音会较为低沉一点，声音也都越来越有磁性，可能我们讲话的节奏没有年轻的时间那么快，会慢了一点，慢了几拍，但是我们呈现出来的是我们的气质。当我们懂得说话与说话之间的停顿，也都懂得工作与工作之间的休息，原来这个亦都可以锻炼出人哋睇得到我哋嘅权威，所以任何嘅时间不慌不忙，做好我哋嘅自己，心要抱住一个善良嘅心。希望大家龙年嘅时候可以有个好好嘅成长。 知道何时才再有对手，我的身心只适应你，没气力回头。不知道为何你会放手，只知道习惯抱你抱了太久，怕这双手一失去你，令动作颤抖。尚记得左手边一脸温柔，来自你热恋在枕边消瘦，同样记得当天一脸哀求，摇着我右臂就这样而分手。从那天起我不辨别前后，从那天起我竟掉乱左右，习惯都扭转了，呼吸都张不开口，你离开了却散落四周。从那天起我恋上我左手，从那天起我讨厌我右手，为何没力气去捉紧这一点火花，天高海深有什么可拥有。这双手一失去你，令动作颤抖。尚记得左手边一脸温柔，来自你热恋在枕边消瘦。同样记得当天一脸哀求，摇着我。就这样而分手。从那天起我不辨别前后，从那天起我竟调乱左右，习惯都扭转了，呼吸都张不开口，你离开了却散落四周。从那天起我恋上我左手，从那天起我讨厌我右手，为何没力气去捉紧这一点火花，天高海深有什么可拥有。留住你别要 在左右我的手扣，有爱难偷。从那天起我不辨别前后，从那天起我竟调乱左右，习惯都扭转了，呼吸都张不开口，你离开了却散落四周。从那天起我恋上我左手，从那天起我讨厌我右手，为何没力气去捉紧这一点火花，天高海深有什么可拥有，为何没力气去捉紧这一点火花，天高海深有什么可拥有。 正在来到早上6:14，室外温度11度，相对湿度85%。寒冷天气警告生效。一首作品嚟自张国荣，左右手。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乜嘢啊？ 晨光大家，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天气预测方面，天气寒冷，大致多云，以及有一两阵雨。咁啊，最高嘅气温大概14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年初一早上仍然寒冷，咁啊年内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同埋干燥嘅，咁啊日间气温逐步回升，咁啊我农历新年咧我都会照洗衫，所以睇到干燥我都较为开心，因为呢排都系要开抽湿机，所以先干到啲衫啊吓。好呢、這个题外话，喂揭揭报纸咯，呢个咧真系好嘢，点解好嘢呢？咁啊情人节。大埔區咧就舉辦呢個夜市派玫瑰，呢個真係要睇埋啲內文。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全港18區咁啊都有日夜都繽紛嘅活動。咁啊，其中大埔區除咗有林村夜市可以咧就係拋夜光許願寶碟之外啦，咁啊，適逢大年初五，哇，撞正咩事啊？情人節，於是乎咧，大埔民政事務處以及咧就大埔區議會咁啊，將會以情人節就做主題合辦咧，嗱有主題噶，心願夜市。好啦。到时咧就将会有40档文创嘅摊档啦 ，busking 啊，即系现场音乐表演等等。咁啊，希望大家咧就可以多啲消费，消费满指定嘅金额咧就可以喺呢个市集嘅大屏幕展示一个爱的宣言。哇，好啦，邻近嘅大埔中心行人天桥就会化身成为一个叫爱意情场，一埲墙嘅墙，爱意情场。咁啊，等大家咧就挂上呢个同心许愿锁，锁住你嘅另一半。好啦，咁啊，日期就几时咧？望一望先，今日系9号啦。咁佢咧就喺呢个13至14号情人节啦。咁啊，亦都会喺2月23至24号元宵节。咁啊，3月13。至到3月14号白色情人节，咁亦都会喺傍晚嘅6点去到晚上9点，咁位处于咧就系大埔艺术中心，可能有啲朋友都唔知道大埔艺术中心喺边，就喺大埔超级城附近，咁啊即系大埔官立中学啦，前大埔官立中学嗰个位置，咁所以呢个都非常之有趣啊吓，咁啊净系讲头先嗰个许愿锁啊都已经得意啦，因为场内消费满99蚊啊，佢哋话到啦，咁可以透过大屏幕。向爱人咧就公然放闪，展示一个咧就爱的宣言。哇，爱的宣言又要揾翻周柏豪出嚟。好啦，会场发售一个同心许愿锁。咁你唔好自己谂住攞个锁啦。咁人哋即系缤纷都系刺激经济，咁都系销售活动嚟嘅。咁同心许愿锁呢个报道就冇讲到价钱啦。咁但系大家就可以将你嘅情人咧就好好地就用呢个锁咧就锁住咗佢啦。咁希望呢啲活动啊。都可以帮到大家巩固大家的感情，话系好啦。 Little love in every day， 恬静中彰显细腻，为这寻常的运气，我飞于地球另一边，几次聚散后， 又发现走到原点。In my little love, in your little love, we will find our way.从天空到静悄街角，我再次看到每点真。从梳化到咖啡香，记载了每次快慰与黑暗。从恋碰恋爱，直至洞察入微，一呼一吸不忘记和谁的曾经，回忆零色瓦砾中拼叠。若浓若淡，我明白。这沉上的运气，我飞于地球另一边，几次聚散后，幸福都不过如此。In my little love, in your little love, we will find our way。从知己温馨的短信，到老拍档但我勇敢。从陌生者的会心一笑，到得到小猫信任。从大致的礼物到简单心意，到开始珍惜年纪。从微小痕迹看到奇迹，已经足够了。好奇让我重拾力气，用以为 呢首歌曲嚟自陈明喜嘅《Little Love》，咁啊，寻日咧就撞到佢啦，咁啊，不过我哋大家都赶时间，佢又赶住做访问，我赶住录音，咁啊，净系闲谈咗几句，咁啊，最紧要咧就系喺龙年嘅时间，大家都精精神神啦。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好啦，晨光 Happy Friday， 咁啊，今日同大家讲下有啲咩玩啦。咁呢期嗰啲 Happy Friday 真係大把嘢玩啊，因为除咗政府嗰啲缤纷活动之外啦，咁啊亦都係年近岁晚，咁啊新蒸头，咁啊所以呢喺活动上面绝对不乏啊。先讲讲呢就係湾仔有一个呢就係海滨休憩站，咁啊设置咗一个呢就係九米高嘅充气双面啊，佢话两面嘅一个叫自超地标。有个新嘅艺术装置，咁啊，我望起上嚟的而且确咧系几靓啊吓，咁啊，如果你话农历年嘅时间咧，天气有阵时就有阳光同埋干燥，或者傍晚嘅时间佢着咗灯咧，我觉得打卡都几好，咁啊，大家先可以咧就谂谂喺呢一个嘅湾仔海滨休憩站嗰度咧，就可以去嗰度望一望先。咁如果你话去开嗰一边嘅话咧，其实喺湾仔区亦都有一个叫水上运动及康乐主题区，咁啊亦都叫做海滨站噶。咁啊今次有主题，个主题就叫做百星报喜王慎希。咁啊设计师咧就打造咗一个咧，嗱呢个就系六米嘅一个叫做黄金朱古力铁堡机械人。系啦，我冇读错，我冇睇错，你都冇听错，黄金朱古力铁堡机械人。咁啊有系咪有少少似以前细个嗰啲？即系嗰啲好似一个盒咁样形状嘅机械人咧，咁样。不过点都好啦，佢呢个咧就象征住财运亨通同埋桃花丰收。咦， 桃花丰收，以桃花的朋友可以去那里唱一首歌桃花桃花开。咁另外就係仲有七个机械人嘅装置嘅。咁形象呢亦都充满住香港嘅情怀。呢个呢我觉得可以带埋即係后辈去啦，带埋小朋友去。咁因为有香港嘅情怀啦，咁亦都包含咗譬如一啲港式奶茶啊、怀旧电话、电车啊、小巴啊、卡式机同埋一啲怀旧信箱。咁等大家去到睇嘅时间呢又可以勾起好多嗰啲儿时嘅回忆。唔错唔错。好啦，湾仔区之后你都可以转个方向，咁去呢一个铜锣湾区嘅活力避风塘主题区，不过加咗活力两字，叫活力避风塘主题区。咁唔係代表因为好大风所以就活力避风塘，因为入面有好多活动。咁入面呢就有一个高六米叫做息风星运星风，好唔好意思我再嚟一次，星福星运树立体装置。并且呢就配备咗一个呢就感应互动亮灯装置嘅幸运草拼图风车。哇，而家佢哋諗主题嗰啲名呢都真係要花啲心思先得㗎。咁但係都有祈求嘅，祈求步步高升，个步步高升风调雨顺。不过我暂时就鍾意头先嗰个帮你开桃花运嗰个多啲。好啦，港岛区嘅朋友真係有福啦。因为炮台山东岸公园嘅主题区呢亦都打造咗一个呢就120米长嘅游龙围港沉浸式编织艺术装置。咁亦都有啲艺术家呢就亲自操刀。咁希望就将呢一个将成结同埋结合咗呢个艺术编织交错嘅感觉呢就放喺入面。所以打卡呢都几夠胆讲俾大家听，其实相当之靓呀。不同地方也有很多不同的主题，有关于农历年的活动的，其实都非常之多，或者你自己本身身处于该区的时候都会找到不少这一类型的活动的，不妨在年尾甚至乎就是新蒸头的时候跟家人一起去投入一下这一类型的活动。记住缤纷当然是缤纷，花下钱都好闲的。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辗转反侧，仿佛失重，情绪如风，有千百智慧，期待谁认同，成王成空，徒劳无功，想起与你深深的抱拥，解冻矛盾填空，常有某个礼品舍不得送，信传统，爱恋是用作严重，越伤越痛，刻骨铭心的作用，相隔万里待重逢，有谁懂？愿意与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太清楚，收不是自有害。爱是痛苦，我是俗人，却为你有优雅时。我与你要分开，亦最好当个潇洒人才。应过得到无比精彩，风花雪月般纯情，不改也可叫爱。还有直觉，待你我去细品苦中作乐，时间无阻，某些旧情话从未必是错，经典每一首配乐，跨过地球动人播，同样与你在旁。你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清楚，收不是自有害，错在案内如更改，但流露 制止，眼泪跌入深海，月亮压下悲哀，是否慷慨。 早上六点二十九分的时候找你这首的歌曲，它是林峰 又算不算爱。 听完这首无伤大雅之后，我们再听听新闻简报，回来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就设立虚拟资产场外交易服务提供者发牌制度的立法建议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至四月十二号。立法建议重点包括要求任何人如果在香港以业务形式提供任何虚拟资产与金钱现货交易的服务，需向海关关长申领牌照，涵盖所有虚拟资产场外交易服务，不论透过实体店及或其他平台提供。赋予海关关长权力监督持牌人在打击洗钱和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方面的合规情况，執行新制度的法定和規管要求，以及提供过渡安排，让規管制度有效实施。警方在土瓜湾拘捕三名男子，指他们正是策划伤人。警方根据线报和调查之后，昨天下午在土瓜湾一个露天停车场截查三名男子，他们当时正是将怀疑武器放入一架私家车。警方在车上检获四把牛肉刀、帽、头套、手套、口罩和假车牌。这三名男子年龄介乎26至33岁，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及管有虚假文书被捕，正是被扣留调查。警方相信这次行动已经成功制止一宗严重暴力罪行，又指案件仍在调查，不排除更多人被捕。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直升机日前在加州坠毁，美军确认机上五名海军陆战队员死亡。遇难的五名海军陆战队员星期二晚乘搭直升机进行例行训练，原本计划从内华达州克里奇空军基地出发，飞往位于加州圣迭戈县的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但是直升机未能够按时抵达目的地。当局第二日在加州派恩雅利找到直升机残骸，并且正在调查直升机失事的原因。俄罗斯国防部宣布通过谈判，100名被关押在乌克兰控制地区的俄罗斯军人已经返回俄罗斯，而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100名乌克兰军人。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平台说，这次俄乌双方交换被俘人员的行动是在阿联酋的人道主义斡船之下进行。俄空天军将会派出军用运输机，将获释俄军送往莫斯科，他们随后将会在军方医疗机构接受必要治疗和心理救助。今年以来，俄乌三方已经多次大规模交换被俘人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14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年初一朝早仍然寒冷，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日间气温逐步回升。现在气温11度，相对湿度 85%， 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投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CIBS 人人广播 升级服务， 关于声音工作嘅电台节目，嘉宾 Podcast 制作人李碧如。 Podcast 是完全冇新闻冇天气要报噶嘛，可能你一个星期一个节目，那个星期嘅事你边啲重要边啲唔重要，你要归纳一齐，估埋嘅听众想听乜嘢，亦都冇咁互动咯。呢一个系最大嘅区分。 CIBS 节目升级服务，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新年新希望，我李志刚祝大家龙来运转。 我 TV 祝各位做生意的朋友生意兴隆，数钱数到合不拢嘴。 除了我们之外还有他啊。 大家好，我是李成泽师傅，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今个新年我会出现在美艳康康，龙凤呈祥，何新岁。 约定大家大年初三年初四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跟大家过一个最开心的龙年。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全仔。 早晨，船仔咧喺年三十日都翻到嚟同直播室嘅各位听众讲声早晨。今日天气真系好冻啊，出边嘅气温系11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属于低水平，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船仔翻嚟嘅时候咧，大埔嘅气温大概系8.5定唔知8.6，非常之冻。呢个时候亦都揾嚟。同樣都是住大埔區，同大家講一聲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龍馬精神嘅燒吧！ 龍馬精神有冇諗住頭先我介紹嗰個大埔情人節嗰個咧，就介紹啲朋友去啊？ 介紹啲朋友去咯， 係咯， 冇錯啊！ 咁啊，介紹啲朋友去啦。 係啊，問一下你先嗱，農曆新年咧，雖然就我哋不嬲咧都係慣咗元旦。咁嗰陣時就會有一個新年目標嘅。 嗯。 咁你呢一個新年目標嚟到農曆新年啦。 嗯。 做成點咧？ 哦，我想呢個目標係咩咧？ 嗯，成為一個勇敢嘅人啊嘛。 啊，係、哦。我覺得唔係呢個聖誕節嘅禮物嚟嘅、 哦。哦，呢、這個已經去到聖誕節嘅禮物。 係啊，即係兔年嘅目標啊。 唔係咁講，即係你今個元旦啊。 哦，今個元旦個目標啊。 即係今年一月，啱啱1月1日，通常大家都會 set 目標㗎嘛。 我講咗一個咧，就係想試多啲唔同範疇嘅嘢嘛。 咁你試咗咩啊？ 試咗，係啊，開始越嚟越試越多、啊。 例如咧？ 例如唔同嘅工作嘅涉獵嘅層面啦、 啊。哦，咁啊真係多咗喎。 係啊，多咗好多啊，咁所以。又可以增进下自己嘅知识啦，咁可以学多啲嘢啦。其实做神光都好，就系因为做神光你要八面玲珑啊， 八面玲珑 真噶，即系用翻呢一个嘅说话啫，意思即系话你系需要样样嘢你都要识，样样嘢都要懂嘅，而且仲要精嘅，咁啊可以训练一个唔错嘅自己出嚟咁样咯。 系、哦，都系我身边嘅朋友话我，即系除咗呢一个嘅KOL 啦，即系化妆嘅知识增加咗之外咧、啊，一啲冷知识方面咧， 系啊， 我增加咗好多， 系啊， 多 系。 我成日同人讲咩，知唔知咩叫吊桥效应啊？ 系啊，你叻咗好多呢啲，你而家喺度讲嗰啲嘢。 系啊，因为日日都要，即系每个礼拜都要讲啦。咁、 啊、 一啲嗰啲嘢就真系叻咗。 同埋我哋好多时同嘉宾做访问咧，获益都系我哋自己。 系， 即系老实讲一句。系啦，即系我哋都系同听众一齐听，我哋都会揾好多咧，就大家想知嘅，可能有啲我哋学过嘅，但系其实我哋都遗忘咗，咁、可以温故知新，又或者学啲新嘅知识咁样咯。 我自己嘅新年目标呢就係做运动嘅。咁、啊、我都踏出咗一步啦，终于报咗个瑜伽 course 咁样啦，係啦，终于久违啦，已经真係好耐冇做过瑜伽。咁但係呢，如果我哋去到二月啦，即係都过咗个零月，係啦，你新年目标你有冇觉得嗰啲目标有啲难达成，或者係 咁梗係啦， 或者係你做緊嗰样嘢嘅时候好难 focus 呢？ 因为我哋已经係一个工作緊嘅人啦、 嗯、 我哋都俾现有嘅工作框住咗我哋，所以我哋要突围嘅话呢，要攞额外嘅时间啦。譬如好似我咁仲有细路仔嘅话呢，屋企你返到屋企其实你都已经要睇住佢哋，咁如果你要再 create 一啲新嘢出嚟，你亦都需要喺额外嘅时间再諗下点样可以调配得到。其实好多嘢要牺牲， 係啊，好多人可能本身諗咗好多嘢啦，諗晒啲 plan， 咁但係啲熱情冇咗啊！ 係啊， 我諗二月都還好嘅。 實行有難度咯、啊，發覺真 係。係啦、啊，就係、是、發現實行有難度，可能自己執行力唔夠啊，專注力唔夠啊、 嗯， 或者最重要就係外在嘅干擾太多。係 啦、啊，又太佛系啦，即係諗住機會嚟嘅話就會嚟㗎啦， 就嚟啦， 係嘛？係。 你講起佛系咧，我就諗住介紹一個可以提升大家執行力嘅一個計劃， 係 一個方式。 嚇、啊！ 佢個名叫僧人模式。即系同听到你个佛系，觉得哇，心灵相通，唔该。嗱、 啊， 僧人模式咧，就唔系真系话佛系啦，咩都唔做。 僧人系指嗰啲化缘嘅人士啊， 系啊系啊，冇错， 唔系讨厌人嗰个僧人。 唔系。咁呢个僧人模式个流程系点样咧？嗱，第一样嘢就系你要写低你嘅计划入边嘅一啲代办事项。 代办事 OK。 系啦，第二样嘢就系要预设一个工作时间，即 系 可能我 mark 定咗我三点到五点咧、 嗯， 我就要做嘢啦咁样。第三咧就系、是、要排开晒所有工作嘅干扰。 哦，你知唔知排 schedule 咧？你知 Bill Gates 嘅 schedule 系点排？ 唔知喎、 啊。佢个单位系 minute， 佢、个单位系分钟。 我以为五分钟已经好咩？ 系啊，佢每一分钟系一个单位嚟噶佢。 哦。 系啦，不过有样嘢好嘅就系佢摆喺屋企嘅时间咧，到咗嗰个位佢就唔会有 schedule 嘅。系啦，系、 哦、 啊，咁呢个都好好，我都欣赏。 系，但系四样嘢咧就系、是、专注工作啦。 啊 好似好簡單咁樣啦，因為佢有成功案例㗎喎，你三個月呢就已經做到曬，即基本上如果真係執行到啊、 嗯、 就可以做到你想要嘅譬如有個人想學習寫曲嘅，咁你已經做到啦。九個月呢有個人係寫到紐約時報最佳暢銷書嘅。 嗯。 係啦，咁呢一個僧人模式呢其實個實行時長可以長可以短啦、 嗯、 就 based on 返你嗰個本身嘅目标嗰个执行程度咁样。咁、啊、我觉得最鍾意系乜嘢呢，系第一呢你要写咗你计划每一日的 sorry, 每一个礼拜目标先嘅。咁、嗯、之后呢就要写返你嘅禁忌事项。 禁忌事项。 即千祈唔好做啦。譬如。 食薯片咁样。 係啦，譬如有啲人呢做自媒体啊即 media, 自己要每个礼拜出 post 嘅。咁、 啊、 佢发现自己呢每逢夜晚出唔到 post 嘅原因就系每一个礼拜夜晚都会约咗朋友出嚟玩， 系 咁就出唔到 post 啊，咁就同自己讲唔得，我点都要呢一个月咧，每一日都要出到一个， 咁啊活该啦，呢啲出咗去玩， 系啦，咁佢同自己讲我唔可以再任何人约我都好，我都话唔得闲，系啦，呢一个就系叫禁忌事项啦，咁、 嗯、 另外咧就系将自己嘅一啲目标计划咧就摆喺每一日嗰度做到，咁、嗯、我觉得最紧要就系所谓嘅僧人模式咧，就系、是、嗰、那个。排干扰性嗰样嘢 系哦，即系都系讲紧个 concentrate 个专注度， 冇错啦。即系我觉得好重要就系，譬如我要三十分钟咧，我要做 meditation 嘅， 系 咁呢三十分钟咧，我就真系唔约人啦， 吓 我就连电话都熄埋机， 系 咁一包都冇电话过嚟打扰我哋， 嗯， 咁呢个方法我自己觉得系几 work 嘅， 系电话系好多骚扰嘅。所以你去好多有啲特別嘅機構，其實你一上去佢哋個辦事處喺門口都已經 lock 住曬你的電話噶啦，唔准你拎入去噶。 哦，係、哦，我而家嗰間瑜伽 centre 咧好少而家，佢就係話唔俾帶電話入去咯。 係啊，我覺得幾好啊，即係大家專注咯。 係啦，咁如果大家都想新年咧一次試一下 concentrate 啲做好自己想做嘅事咧，不妨試一下呢一種模式叫做僧人模式啦。 曾经对你十倍。 认真，说一般洁白的声音，今天竟变坏人，人人痛恨，自愿将黑洞亲手挖心，我做不穿一颗女生，有心而变心，但徒恋爱罪行，密切地防范，惊你会犯禁，忠心的我竟和谁亲近，更有罪恶感，只因这羞耻的勇敢，偷东西的我想再解释，谁愿知，自问亦到梦魂，不知道做了什么事，得到了誓一，然后选择二，胆敢背叛你都算疯子，一早都知道这个结果能预知，做坏事或傻事都一般相似，如今饰演骗子，才知真的控制不易，也许彼此互换一个位置，能否准许你也犯错一次， 这首歌是许正允偷东西的女孩，我们听一下 Sunny Sir 究竟会教我们什么行山的小贴士。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今天早上在我们直播室里面继续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梁之浩新年上继续上上嚟嘅， 早晨啊咁多位， 早晨啊 新春大吉啊， 新春大吉，立咗春咯，你讲得啱喎， 系冇错， 立咗春咯，咁啊今日咧就星期五啦，年三十嚟嘅， 系冇错， 咁啊听日咩日子啊？ 听日大年初一， 恭喜恭喜 恭喜啊！ 恭喜恭喜， 身体健康，讲定先啊， 都同各位听众咧就拜个早年啊，因为初一咧晨光第一次咧就休息啊！ 啊，系咩？ 系啊，初二我休息啊， 终于都休息啦你。 系啊， 哦， 初三赤口啊，翻嚟同啲同事嗌交。 其实我唔系好觉噶， 唔系好 觉。我系初三真系冇呢啲嘢噶。 系啊，我反正日日都同人嗌交嘅。 你咁样好难兜啊！唔好咁样。 咁啊，所以今日咧就年三十嘅时候咧，咁啊大家都啱噶啦。咁啊，有一个咧就系轻松嘅心情迎接听日咧就系八八八 大年初一系咪 啦？八八八点解八八八八八啊？烧炮仗啊嘛， 香港 唔俾烧，就人人个口啊做 effect 八八八八八八咁样。 哇！你都一朝早就好似唔知吓好多呢啲幻想 系啦。好啦， 龍年呢，雖然立春啦，啲人就話立春就已經係龍年啦， 踏 入龍年，所以其實正確嚟講，龍年咧就已經嚟咗， 係 嚟咗幾日噶啦，嚟咗成個星期噶啦。 冇錯。 咁但係我哋唔理啦，我哋照當翻聽日大年初一就先龍年先。 係。 好啦，咁啊龍年嘅時候，咁啊聽日大年初一行山好去處嘅話咧，咁我哋雖然有好多安全嘅意識咧，成日都同大家講嘅分享嘅。咁但係如果你真係龍年行一個大運嘅話咧，我想问翻条龙嘅有关嘅路线啊，唔知道新年上有冇啲好介绍？ 其实唔讲听众都知噶啦，一定系行龙脊啦。 哇、哦、喂，骑住条龙呢个 系喺龙嘅背脊行， 龙嘅背脊喺度行， 即系条龙一条云咁啦，由头行到尾，顺风顺水啦， 顺风顺水系啊。龙脊咧就好地方嚟嘅，我喺港台之前有个行山节目咧，叫、个节目名都叫行山节，咁其中一集咧就系、行呢个龙脊， 非常之好。 系嘛？好簡單，嗰條路線咧就相當之唔錯。咁啊，仲有嗰陣時亦都有香港嘅南拳嘅武術冠軍、世界冠軍咧，同一齊行龍脊。 哦，我以為講咩南拳啊、女拳啊嗰啲。 南拳啊，佢個拳頭大過我塊面啊， 沙煲咁大拳頭，咪你驚唔驚？ 係哇，佢拳頭真係好硬，係啦，真係好硬過石頭。 哦，其實我心腸都好硬。 係咩？咁啊，行呢一個嘅龍脊。咁當然你話個難度方面咧，就唔係話好難啦。當然係， 不過今次有啲嘢留意， 係咩咧？ 因為大年初一咧，翻風凍， 係 咁、我哋行嘅時候咧，就有啲嘢注意。嗱，呢啲都係留翻俾我啦，我啲安全主任嚟噶嘛。 請講，請講，請講，請講。 由落車起計算都要注意嘅， 係 因為龍脊我哋通常都會喺土地灣嗰個站落車。 嗯， 咁你可以喺柴灣搭車啦，或者西灣河搭車都得。咁但落車嗰時咧，就有啲少少吊軌嘅原因，就嗰度係好窄嘅巴士站嚟。 係， 佢本身呢個石澳道咧都係單程雙線。 一落車就見到個地圖個大一大個牌個。 係啦，以前就好窄嘅，而家就叫做擴建咗少少。 係啊， 咁啊多咗木牌啦，多咗一二三四四個啲叫廁所啦，太陽能嘅 嚇， 好靚 嘅。哇！太陽能啊，即係入邊啲照明系統都係太陽能嘅。 哦、其實我都冇乜幫襯過，通常我喺市區就搞掂先上去。 係係， 咁嗰度咧就留意啦。當大家集合嘅時候咧，可能會掛住影相，就吞，因為人多、你想影相咧，可能要企出馬路嗰邊就唔好啦。 係 小心啲。 係 咁呢個我見過唔止一次啦。 嗯， 咁啊就行咗出去咧，啲車撥佢又唔在意。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同埋個馬路邊咧啲巴士行過咧。佢要扭得好埋，俾隔離線啊嘛，咁所以就有機會即係啲風扯到你撞到啊。 巴士咧喺嗰個位置其實真係掹掹緊咯， 啱啱好嘅咋， 啱啱條路真係啱啱好 fit 嘅咋。 係啊，多啲啲都冇啊。 所以我成日覺得巴士嗰啲車長真係好嘢，真係好嘢。佢哋條路幾咁窄咧，係啱啱好 fit 到佢哋嗰個車嘅話，其實佢哋都可以轉到彎，我覺得真係犀利。 其實你都好叻噶。 點啊？ 即係十分鐘、六分鐘、六分鐘，每次講完都 fit 到啱啱好嘅，多一句都唔多。 有啲咁嘅事， 唔少啊！呢啲唔拆你鞋住，我哋繼續講埋龍脊要注意嘢先。咁、我哋記得拉拉筋先上，因為一開始起步就樓梯級啦。 係 咁啊，即係伸正頭，最緊要就係充沛力量，慢慢上，唔好急。 係 我成日都講嘅，一步一步上。 係。 慢慢嚟，唔好濫級啊，唔好太大步啊。 艱難嘅事情總會過，第一步就迎難而上先。 係咯，即係其實難嘅嘢難唔到我哋噶， 難唔到。 即係好似食咩 piece of cake 嗰個簡單一件半件嘢，慢慢啖啊吞咗佢，慢慢上咧，其實又唔急嘅。 嗯。 咁同埋而家上到去之後咧，就有個亭啊。 嗯。 即係上完條好長樓梯之後咧，佢右邊有觀景台。 嗯。 咁又可以影下相，跟住再沿路再上去咧，就有個艇休息，跟住先儲夠氣力咧，就向上上。 好似有啲新嘅觀景台嗰啲， 係搞咗幾個， 係咯， 都靚仔㗎。 喂，而家香港啲行山徑話時話真係多咗好多觀景台喎。 哦，咁 係 啊， 即係啲方向真係有啲唔同。我記得其中一條咧就係獅子山。咁如果你行墨徑第五段上去，即係慈雲山山連坳道嗰度上嘅話咧。咁嗰個位一路沿住墨鏡上，佢有一個位咧新起嘅，起咗其實一年到啦。我如果冇記錯，佢新嘅觀景台嚟嘅，我睇住佢起嘅。佢而家一望咧，就喺近獅子山嗰邊直望咧，就望曬成個沙田，就望埋去荃灣淡水湖啊、吐露港啊， 一定係好高質量啦。 嗰、那個 view 真係過得涼啊！ 由小白親自監督佢睇住佢起， 我睇住佢起啊！ 即係以前嗰啲建造業嗰啲廣告，我有份起， 我有份睇住佢起啊！ 不過咧，就講翻龍脊先啦。上到去咧，而家就啲人好興咧，就轉右邊嘅。 嗯， 即係一上到個脊頂上邊咧，就轉右。轉右咧，就以前冇呢一忽路嘅。 哦，係咩新路嚟？ 係啊，係啲人自己闖出嚟嘅，就唔係 official， 即係唔係原裝嘅。不過都係嗰句啦，路係人行出嚟嘅。 真係長到萬萬半個廠。 係啊，我叫你唔好去咧，你哋又真係唔會聽嘅。不如點樣小心啲仲好過啦。上面咧就好多石級， 係 大石一嚿嚿嘅。 嗯， 影相還影相，小心啲會即係少少跣腳。 係。 咁同埋你一動咧，嗰度就好大風嘅。 哦，係啊，龍脊嗰個位，因為佢望住成個灣咧，嗰度啲海風咧。好快就吹到你個人尖寒尖凍， 其實幾好睇嘅，因為龍脊咧可以遠眺埋嗰個東龍島啦，又可以望到赤柱啦。咁、我哋揾集入講下赤柱，赤柱都好多故仔講嘅。 係咩？ 係 鬼故嚟㗎？ 唔係，哎呀，日光日白神光講咩嘢鬼故啊？ 就係神光講鬼故先好，等啲人有得聽又唔使驚啊嘛。 你去講洋人嘅故事就得、 哦， 因為我哋企嗰位望住對面咧就係大潭水塘。係。大潭水塘是1901年起的。 哇，大潭水塘我又去那里拍过东西。 是吗？ 是啊。 我过两天又会跟老人家走那边。 是吗？ 是啊。 哦。 好多这些老友记 呢，挺好 的。其实很过瘾的，跟老友记行山呢、那个感觉就真的似凑班大细路咁。 他 真的其实。 他们有即是有很多很多说话啦，是这么塞钱落你袋。 其实都是他们都是会嗌交和斗气。 是吗？ 是啊，即是很小事的。好少少得意，即系譬如话我年纪大过你啊，咩我年纪大啊，我几大，即系斗大咯。 我70啦，我72咁。 系啦系啦，即系咁样咯。你呢班同学可唔可以冷静啲？跟住其实好得意 啊， 佢哋又好开心啦，又冇乜解体啦， 都行得噶嘛？佢哋嗰啲路 佢样嘢好喎，唔行得嗰啲咧，佢慢慢笃。咁侧边嗰啲咧就会。阿叔，你慢慢嚟吓， 自己都 你老人家咪系啊，冇错，即系嗰种温馨感觉咧，好得意啊！其实多啲运动去行下， 系 咁新一年里边就即系八尺竿头更进一步啦。 啊，咁啊啱啦！咁我哋一路行到上去呢个龙脊嘅时候咧，咁啊喺边啊，我哋就知道上去啦。 系 咁啊，一路沿住都系有路牌跟噶啦， 有路牌跟，跟住有个牌叫打烂情又拗啦，个顶啦，咁有个旧式嘅 B 三角网七 啊，系啊。上过 斜斜地嗰个嘅，历史文物嚟噶，影下佢啦，冇乜几多粒剩噶啦，以前做测量用嘅。咁跟住就可以沿住个山脊落翻山。不过又顺带一提，因为中间啲山路咧就原本啊喺个龙脊上面嗰条脊位咧，喺右手边多咗好多啲叫做打卡位。嗰啲以前就即系唔系政府开嘅，最近就开咗个新嘅打卡位，又俾即系政府开嘅，平坦嘅，有台嘅，可以望晒成个石澳啊。 哦，我知边个啦，我知边个位啦。上次我同阿世界冠军咪在嗰度打 台，系靓噶，即系变咗 灰灰地色咁样个地方，好似 系啊，即系渔护处嘅朋友，佢都真系有去整啲嘢，令到大家呢、這个世界级嗰个龙脊， 嗰、那个样我睇住佢起。 咁请问只龙爪咧？ 龙爪我收喺我自己度，仲系少林嗰只。 个龙爪， 好似少林龙爪手。 个龙爪佢哋话其实个师傅未整完噶， 有啲咁嘅事。 系啊，即系佢系未整完就大家可能唔系好中意嗰个 设 计啦，咁样咁就唯有收翻，因为佢哋系将嗰啲大风啊、台风打烂啲树咧，就攞翻。 呢个几好，几好。 其实都系嘅，佢有啲譬如凳啊。栏杆啊，佢都系攞嗰啲树木去做台等等啊，俾翻大家用啊，即系呢啲系啲师傅好有心机先会咁样整。 咁啊啱啦，咁啊呢条路线咧就希望大家就啱使啦。咁啊行到落去嘅时候啊，大浪湾，跟住就搭车走啦。 大浪湾就长少少， 系 如果你话我唔 短啲嘅 咁长，咁你行完龙脊落去咧就系嗰个惩教所嗰度咧就可以落翻石澳道等巴士走就得。 哦， 我想行多啲啲就可以喺个分叉口转右就去翻柴湾。 哦，咁樣， 經粉場落翻去。 我通常大浪灣走啊，真係。 我一路去小西灣喎。 係啊， 因為一落小西灣咧，會經過舊軍營嗰啲嘅斜坡啦，然後就可以落翻去小西灣食飯。 哦，係啱，我今次都行你呢條路線好，因為反正大浪灣大風啊，冇乜美女喺嗰度。咁啊，所以都行翻呢个小西湾。 美女就睇啲好唔好彩啦， 冻啊冻啊，美女 大年初一唔好睇美女啦。 系啊，好，咁希望呢条路线啱大家啦，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将会分途广播的。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会继续有晨光第一线。一阵间就可以听到新闻报道之后，亦都有交通天文台，记得留在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最紧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7:08，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望一望出边11度嘅气温，寒冷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噶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同各位听众先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都系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又嚟啦。咁喺呢个年三十嘅时间呢，相信出面嘅交通方面呢都应该大致上呢，我希望係 ok 先啦。咁等大家可以早啲返工。今日最紧要呢早啲收工。 最 紧 要就 是 早啲收 楼， 耶！ 系啦系啦，大家嘅心声啊，呢个即系我都帮大家讲一句。好啦，咁除咗白元浩喺度之外啦，仲有阿船仔喺度啦，船船早晨。 早晨啊，小马，船船， 系啊， 嚇一嚇添， 嚇一嚇啊，咁啊，梗系啦，吓唔吓你点醒啊？ 真系、哦， 真系啊， 船仔已经醒咗噶啦， 船仔醒咗啦， 系 啦，即刻抢集讲嘢嘅咧，就系嚟自交通天文台嘅 mini 喺度。 系，大家好，早晨，早晨， 早晨，哇，容光焕发咗好多、啊， 都容光焕发嘅， 咁、哦、开心咧、啊，最近有喜事咩？ 最近 OK 啦，去咗一转日本玩， 哦，去咗旅行， 系啊，好开心啊， 你又玩咗好耐添啦 ，OK 啦，都唔算太耐， 咁都唔算好耐，哇，哎、你唔系去一个月咩？ 咁又冇兩個幾星期， 係啦， 差唔多，差唔多，差唔多。 但係我真係每一次望 social media 都見到佢喺日本玩得好開心， 係啦， 令我羨慕妒忌恨啊！ 同埋有好多好靚嘅景色啦，又睇到富士山啦，又見到落雪啦， 係 喎。但比我想象中落雪嘅情況咧，又冇咁凍喎。我以為落雪嘅時候咧，會真係啊要著好多衫啊， 因為你冇試過暴風雪。 咁又係， 誒、 但係大雪嘅，但係又未去到暴風雪嘅程度啦，但係都 OK 啊，有少少浪漫得嚟，但係有少少凍，但係又冇咁凍。 有冇玩雪戰啊？ 咁又冇嘅， 雪戰好好玩㗎，因為當你發現男人玩雪戰同女人玩雪戰。个尺度系不一样嘅时候，你就会更加好玩啦。 系啊，睇嚟都激嬲过唔少人、 啊。我冇啊，我同仔仔玩啫嘛。 哦， 系啊，系啊，系好开心噶。 咁你又话男女嘅？ 男女，所以我就知道嗰个有分别咯，所以就自己会揿停咗自己先咯。 哦，咁、啊、你都幾有節制嘅， 我梗係啦， 幾、好喎、啊！ 作為成功嘅人士，最緊要就係可以 control 到自己嘅 body， 係同埋係一個好嘅男人啊嘛，係 咁梗係要啦，咁梗係喂，同我哋睇睇交通先，講太多廢話啫嘛。 交通方面啦，咁現時各區嘅隧道情況大致暢順嘅，睇埋年宵市場嘅交通安排啦，同大家揀幾個先，咁就係元朗年宵市場嘅特別交通安排，直至年初一嘅下晝2点，強業街會臨時封閉嘅。另外，旺角花墟咧亦都有臨時 嘅交通安排，直至年初一早上八点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部分太子道西之路咧，亦都会临时封闭，受影响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而维园嘅年宵市场封路，由而家直到咧听日清晨嘅三点钟，部分兴发街、琉璃街同埋电器道亦都会因应人群同埋交通情况而封闭。而去到下昼四点同埋凌晨啦，即系至到凌晨嘅三点钟，铜锣湾东角道、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健利佐治街咧，都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嘅。 好，咁啊都系正常嘅出边吓，咁啊有啲封路，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因为年宵市场咁啊年三十，咁啊仲有年宵市场玩。不过咧，除咗年宵市场之外，仲有一啲日夜缤纷嘅市集啊。咁所以咧，即系个封路唔系话净系即系以前就年宵市场咁啊，叫年三十晚去执平货咁样嗰啲，唔系噶，而家随时 extend 噶，即系随时延长噶吓。咁啊，大家留意住。 同埋大家咧玩完年宵，去完买嘢之后咧，咁听日就系年初一啦。 系啊系啊，恭喜恭喜！ 恭喜 恭喜！ 恭喜恭喜！ 身 体健康啊！船仔听日再同我拜个年啦。 系啊，听日要拜年噶啦，大家都。 听日大家去拜年，拜年。 啱啱啱。 之后咧，其实都会有一个花车巡游。 系。 系啦，冇错，晚上有花车巡游啊，所以同大家简介一下。 系几时啊？花车巡游，我突然间又唔记得咗啦。 所以同大家讲一讲个封路措施咧，就系听晚咧就会有花车巡游啦。 哦，年初一夜晚就花车巡游噶啦。 系啦。 系。 所以咧就同大家咧睇下嗰个巡游路线嗰个路线啦。 好，路线图。 路线图咧就会由香港文化中心广场出发啦，沿住广东道、海防道、弥敦道同埋梳士巴利道向前行嘅，咁去到香港喜来登酒店以外咧就系终点。咁我哋咧当日啦，就系听日啦，咁下昼三点半就会开始封路啦。咁我哋睇下三点半封边度先，就系尖沙咀广东道、海防道、北京道、乐道、亚士尼道、汉口道、弥敦道中间道、梳士巴利道一带啦，同埋整个嘅天星码头巴士总站咧都会封闭嘅。咁去到第二阶段啦，就 系 下昼嘅五点钟，九龙公园径南行，即系去翻尖沙咀码头方向啦，同埋剩翻嘅北京道、亚士尼道、汉口道同埋中间道，沿住梳士巴利道西行去到九龙公园径北行咧，仍然可以行车嘅。但系去到下昼嘅，即系傍晚嘅七点钟，咁梳士巴利道西行，即系向翻天星码头方向，同埋九龙公园径嘅北行啊，即系去翻天星码头嘅方向咧，都会封闭嘅。 嗯，咁啊，今年嘅花车咧，其实都有九格特色嘅花车啦，咁啊，亦都会以龙啊。Dragon 龍咧去到做主題啊， 好有氣勢、啊。 係啊，傳統新嘅龍年起飛去到題目啦，即係做一個題。咁所以咧，我覺得今次整個嘅花車咧，都係多睇頭。特別是因為龍年，咁見到咁多花車都是以呢個龍去到做主題嘅時候咧，特別有一份強勁嘅氣勢喺度。 係啊，同埋下晝即係晚上嘅八點鐘啦，晚上八點鐘咧就會正式開始㗎啦，呢個花車巡遊，大家就把握時間啦。雖然要拜年啊，或者有部分嘅朋友啦都係要食飯嘅同屋企人，咁大家咧就留意住時間啦，睇下幾時咧就可以出到門口，然之後咧就去排定隊，然之後喺度等花車開始啦。 哦、有冇睇过花车啊？你以前 我有啊，但系真系好多人， 真系好多人，系啊，呢个真系相当之南韩，真系好多人，即系每一次咧花车又好，或者有烟花啦，今年嘅即系烟花又唔使好似啱啱 countdown 个烟花咁样挨到十二点啦，其实而家夜晚八点钟就 系 啊，八点钟有得睇啊，所以即系我小朋友其实就冇乜点样睇个烟花嘅。咁啊，呢個都係八點鐘係有機會啦。 屋企都可以打開電視睇到嘅。 係， 你帶住小朋友，但係你係咯，會唔會逼出去？我都想問呢個問題。 逼出去咧，我估都未必。 都問啲啦，係嘛？ 係啦，我會嘗試一下咧，就喺屋企睇下會唔會攞個望遠鏡，望向呢個維港嘅方向。等佢有部分嘅煙花放得高啲嘅時候，嗰啲咧，咁我就有機會可以望到呢一個煙花。 我都希望喺我屋企咧都可以咧睇到煙花嘅，咁希望自己可以賺多啲少少錢錢啦，咁、就可以去到望海嘅單位咧，咁就可以唔使同人逼啦。 呢個係真嘅，其實香港有唔少嘅大家在家一樣，除咗觀看電視之外咧，其實有好多人嘅屋企咧。就算一條罅都好啦，都會望到呢一個嘅維港嘅。 好開心啊！我屋企望唔 唔到啊！真系， 但系我见到有啲朋友仔嘅屋企咧，系可能顶楼连天台。 我以前识得个朋友咧，佢屋企系喺铜锣湾嘅旧式楼，佢就系住喺天台嘅。 系啦，咁你喺天台嘅时候咧，就可以约一班朋友仔上到嚟咧，一班人食饭嘅时候，咁食完饭啦， 一路 BBQ， 一路 睇烟花，哇，你又唔使出去同人哋逼。 冇错， 其实我有啲怕睇完烟花或者睇完 要走嘛， 系啦，要走嘅时候，你唔系即系啊，附近就有港铁站，你就即刻落到去噶，即系你附近嘅港铁站可能真系好多人， 系佢又会封啦， 系咁你就要咧慢慢咁样逼翻屋企，咁其实都几惊噶，我成日都觉得即系、有阵时咧好眼瞓，但系又要赶住翻屋企嗰个心情咧，唉，即系好紧张噶， 系啊，咁啊，所以大家即系。逼是一种热闹嚟嘅，咁但係最紧要听返嗰啲交通嘅指示啊，唔该晒 Mini， 咁天气方面呢，天气寒冷，大致多云，以及呢有一两阵雨㗎，咁最高嘅气温大概14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咁初时呢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年初一早上仍然寒冷，咁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日间气温逐渐回升㗎啦，而家室外气温係11度，相对湿度 83% 啦，见到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緊嘅，咁至于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今日空气质素属于低水平嚟㗎。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大晨光大学入边咧，咁啊电话旁边邀请到啊民间风俗研究者啊周树佳，佳哥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喂咁快手啊， 梗系啦，年三十啊嘛，星期五啊，听日就同你讲恭喜发财啦，要咁啊，听日诶电话打唔到俾你啦，因为听日晨光休息，咁啊所以今日就同你讲定恭喜发财先，拜个早年啦，系啦，咁啊佳哥就身体健康，身壮力健，龙马精神啊， 系大家咁话啦，系收音机侧边嘅朋友都系啦， 系 个个都身体健康， 好嗱，咁啊今日年三十啦，咁我相信好多香港嘅地方都唔少啊，喺呢个农历年啊嘅时候咧，会有好多唔同特别嘅活动嘅。其实咧，我同阿佳哥倾嘅时候咧，第一个原本想讲嘅就 系 讲呢个卖难， 系啊， 系咯， 系啊，啲老古董嘢就香港 老古董嘢， 即系香港而家即系个都咁勤力，所以都唔需要卖难可能。 因为你呢个啱嗱，你呢个讲法咧，我觉得真系可以写入去嗰啲历史书入边。点解香港会慢慢冇咗卖难？因为香港人真系好勤力，卖晒啊啲难。 唉，真系卖晒啦！咁大家都好好搏命去做嘢，搵钱啊，去玩。 系啦，你啲学生哥啊，几俾心机读书啊！而家嗰啲，边有懒去卖啊？但系你真系讲翻我而家住紧嘅地方，阿佳哥都知道我住边，即系大美督附近咧。 系， 其实我搬入去都已经有超过20个年头啦，咁样。 系。 咁我喺我谂大概十年前咧，我都仲会见到咧。有啲小朋友真係打锣打鼓咁样嘅， 系 蹭蹭蹭蹭蹭，跟住就话卖懒咁样， 系 咁 咁你够运啦，真系 系啊！所以喺我人生入边，我有见过卖懒啊， 系所以成日同我睇话卖懒，但系真系而家后生一代都系最唔适合，唔好话卖懒啦，财神啦，送财神啦，都冇啦， 系喎、啊，咦？我细个嘅时候。住大厦咧，都见到好多即系揿揿门中嘅财神咁。 中都有啲小朋友拍门咧，自己买啲红纸。但早期啊，自己买啲红纸，将个财攞一张张长长细细张嘅，跟住自己啊用笔写，有啲啊用毛笔，咁啊啲字体都唔系哇好靓嗰啲噶啦。总之系写住财神两个字。咁啊趁住年三十晚啊，食完团年饭啊，乜拍门咁啊，你咪打赏啊咁佢咁样咯。有噶，以前有嘅，但系而家都已经好似就冇啦。 而家 社会富庶咗，大家都唔需要谂呢啲嘢啦。 系啊，咁但系一个意头咧，我觉得有阵时候可能啲传统咧保留翻，又有第二个开心。不过我想现在大家考量的太多了，譬如禁门钟，跟住又好像骚扰人啊， 是啊， 是啊，多了很多这些考量。 以前呢说真的，大厦就不会有那么多看更的、现在等等大厦都有看更、 是啊， 等等大厦都有门禁，是不是那么难入去啦、 啊、除非你同一栋大厦，你自己住在那栋大厦，你自己形式的洗楼在那禁、 啊、自己玩就没所谓了、啊、但是好像以前那么周围去呢，那真的少了，已经 是啊，都这 些冇师都系噶，以前新年就系、是、诶、上门冇师噶嘛， 系冇师， 听讲锣鼓声 bling bling 咁，上门冇师啊，拍门咁样噶嘛，咁而家都冇可能啦。 而家冇师啊，直头要 call 添啦 ，call 你先去到你铺头嗰度诶，或者 call 啦，又要有街纸啦，如果喺街道嗰度又要 系啊， 证件街纸啊，所以繁复咗，所以少咗嘅。 啲规矩都系不一样咁，但系谂翻你以前嗰啲风味，我觉得如果系香港，譬如我哋主力做翻揾。 一啲臨近年三十，而家年三十啦，臨近農曆年之前咧，啲團體如果真係可以諗下，譬如出年會唔會做翻特色嘅，譬如賣懶團咁樣？喂，我覺得係幾特別嘅一個體驗嚟嘅喎，你保留翻個傳統啊嘛。 係，可以多個都講緊嘅。嗱，講真，呢啲賣懶啊、送財神啊固然有啦，不過都係做咩咧？都係做啲食嘢多啊。 吓，食嘢多， 即系一到就系过年咧。以前买嘢唔容易噶嘛，所以啲人咧都系如果去摆，即系做贺年嗰阵时咧，咪有啲果啊，有啲角仔啊、萝卜嗰啲咧，会自己做为主噶嘛，多噶嘛。咁你而家你发觉都系少噶，都系因为买得太方便啦。 系啊，落街买咁样， 全部自己做嘅角仔啦、煎堆啦、萝卜糕啦，一系嘛，全部都系自己整噶嘛。 系啊，而家个社会富庶啦，好多嘢都已经会提供俾你，你有钱你就可以。 有代替品啦， 啱啊，啱。咁会唔会有啲村咧，仲系有保留翻呢啲？我哋一定要坚持自己做一啲习俗，例如即系会整角仔，又或者喺个成条村入边，各家各户都会点样布置？其实仲有冇呢一类型嘅传统啊？有噶嘛？ 集体做嘅咧就真系冇啦。不过咧嗱，有啲村因为地方较大，村嘅孔抗啊地方多咧，佢哋有啲村嘅村民咧都。喺趁住新年咧，都會賺啲外費，係做咩咧？就整啲麻嗰啲叫做嗰啲咩米嗰炒米餅啊！ 哦，炒米餅 係啊係啊係啊，嗰類嗰啲咁嘅米通啊咁樣咧，我哋賣嘅。咁我都去見過影過。咁你甚至做咁啊私底下咧，嗱以前客家村嘅人咧就會整嗰啲叫做年糕啊。 啊！而家都冇啦咩？而家 年糕冇啦，唔興去買啦。啊！即如果整嗰啲都係純粹都係諗住保留下傳統，都係一百人都冇一兩家一會係咁做。 咁以前嗱，而家就算整，我諗都係最起碼一兩底就算啦。嗱，以前嗰啲應該係成條村有一齊整好大盤嗰啲嚟㗎，係嘛？ 嗱，佢嗰只咧叫元龍茶果啊，佢俗稱佢就即係用一個藤籮咁樣，就幾一個盤咁樣，喺裏邊入邊啊包啲荷葉啊咁樣，跟住再整好嗰啲。嗰啲年糕啲漿啊，倒落去咁啊，蒸成20多個鐘、20多、30個鐘嘅要。 哇！ 蒸完漿咧， 心機嘢喎，心機嘢。 嗰底嘢咧就成個足球咁大，好大好大。係啦，咁咧就我嚟合，跟住我嚟分咯，分俾大家食。咁啊，佢哋又用刀戒唔到，因為太厚啊。咁啊，用鐵線嚟戒嘅。 哇！ 係啊，即係用條鐵線戒落去咁樣咯，即係嗰啲線鋸咁樣咧。 係係。 咁嚟戒開佢，咁一攪攪咁樣就分俾大家。 哇，其实睇佢哋切呢个咧，都系一个几值得睇嘅，用线锯 咁样切。系客家村为主啦。咁我其实有一段时间咧，香港客家村都冇乜人做。但系早前嗰十年八载咧，即系嗰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咧，即系嗰个咁嘅风气咧盛行咗咧，咁嗰啲客家村嗰啲人咧，有就后生一批啦，就开始谂起呢细嗰时阿爸阿妈做过，停咗咁多年冇做啦，咁佢哋就。做翻啊！即系自己尝试做翻，或者揾翻啲前辈出嚟教佢哋做翻。咁、有啲地方都做到，都做下嘅。不过咧，都系个别个案啦，即系唔能够就系蔚然成风啦。 系呢啲都好需要传承落去啊！如果唔系，睇下一个消失，第二个消失咁样。 其实几好玩，几开心嘅，系我睇你做得。 系啊，仪式感啊！我哋而家现代人就反而讲翻，就我哋要揾翻啲仪式感啊！其实以前好多香港传统，譬如节日上面一啲嘅仪式啊，或者做一啲譬如饼啊，又好糕又好啊，嗰啲都系仪式嚟噶。其实我哋而家系好需要揾翻呢啲去做，去投入翻我哋嘅文化噶。 因为你做，因为某一个节日或某一个节庆嘅嘢。梗係有啲特別嘅嘢嘅， 係啦，冇錯。 咁你做嘅時候咧，你自然咧，你就會令到嗰個節日咧，那個氣氛就濃烈啦。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咧人與人嘅關係咧，就緊密咗啊。係，因為你唔係淨一個人做啊嘛，成班人做啊嘛。 係，透過啲活動啊。 係啊，咁啊，嗰融洽咗嘅，會，我覺得關係好啲咯，親密啲咁樣。而家大家都疏離咗啦。 啱啊，所以呢啲就好需要去做啊。喂，咁啊食方面，你頭先就講咗，譬如有啲糕啦。如果你話布置方面，會唔會 布置咁啊？梗係要年揮春啦。 啊，揮春。 市區啦、啊，大廈咁啊，就有法團嚇、啊，有看有呢個看更咁先幫你貼啦、 啊。 但係新界鄉村而家仲係好多嘅村屋啊、丁屋啊咁樣啊嘛， 自己貼咯有係嘛？ 所以佢家家户户都會貼㗎、 啊。 除咗咩咧？除咗信教。 即系信教咧，就我嗰啲就少啲贴。 不过信教 冇啊，有嘅 系信教嗰啲，其实佢哋有阵时都会尊重翻个文化，即系唔系话咩宗教问题啊，纯粹因为呢个我哋自己大家都系中国人，贴个徽，譬如出入平安咁样，其实 都 会嘅。 我真系信教啲就少啲嘅，反而即系传统啲咯，传统啲嗰啲即系拜祖先嗰只咧，咁就家家户户都贴嘅， 系 较为多。所以你会见到入到乡村入边咧。哇！嗰啲徽春咧，就無論係揾人寫嘅，或者係現成買嘅，都貼到滿曬㗎。 哇！這個都好睇啊，係壯觀啊！呢個真係壯觀。 同埋嗱，講真，即係你現成嘅嚟，起多嗰幾套嘅啫。揾人寫嘅咧，就有啲特色嘅。 啱。 同埋咧，有啲鄉村咧，唔係有啲鄉村係大，全部鄉村啊，佢哋咧。逢系乡村多，净系有祠堂啊，部分啦、啊、吓，即系有啲冇嘅吓，有祠堂，有庙啊，有围门啊，有呢个社坛嗰啲咧，咁多净系嗰啲特定嘅对联嘅。咁呢啲对联咧，就一年一代传一代，一年传一年， 系年 嘅， 年年都一样咁样噶。 又唔系未必噶， 即系譬如佢有十 set 嘅，或者十二 set 跟生肖咁样又唔出。 系啦，咁所以咧，佢哋每年都要揾啲人专人去写翻贴翻落去嘅，会系咁样嘅。唔係條村一樣嘅，有條村呢條村可能咁寫，嗰條村係咁寫，即係咁樣嘅。 咁邊個定㗎？ 都幾好玩嘅，有去影佢哋，捉佢去搜集呢啲對聯都。 係，咁當年係邊個定㗎？啲秀才翻嚟嗰啲咁定？ 咁以前梗係佢哋以前啲人定㗎啦，以前啲人寫對聯啊，等於我哋而家打機啊上網㗎啫嘛。 係啊，咁嗰啲譬如裝飾上面係咪都會特登揾翻啲紅燈籠出嚟掛喜氣洋洋 部分啦，你係貼燈籠掛燈籠。咁通常都係公家做嘅，啲人屋企就較為少。但係咧，譬如話講起燈啦，新界鄉村就而家仍然保留住，就係開燈嘛。 開燈。 正月咧，要為去年出世嘅 BB 開燈，咁啊證明咧佢係我呢條村嘅一份子咁樣。所以咧喺新年之前咧，佢哋啲村長或者係嗰啲開燈嗰啲燈頭咧，就會要求。條村嘅村民啊，你邊個生咗又生咗孫啊，生咗仔嗰啲嚟報名啦、啊？點解咧？因為要去訂燈籠啊！ 哦， 要訂燈籠啊，同埋咧就準備咧就開燈嗰陣時候咧，就準備啲儀式啊，大家夾錢啊，我哋做拜神啊咁樣咯。就之前新年之前要做噶啦，即係你而家譬如話今日 做唔切啦，年三十 啦，其實已經訂好曬燈籠噶啦，太遲仲唔切俾你噶啦。 嗰啲燈籠係掛到幾時啊？十五咁樣啊？ 嗱，咁樣通常都係掛到十六朝頭早就化嘅，咁但係個別村咧就會掛耐啲嘅，譬如話沙田有條田心村，佢係掛到正月二十先至化。 哦，咁啊，唔同，即係各處鄉村各處例。 我將呢個做例啦。 而家啲燈籠就算訂做翻嚟啦，咁佢掛咁夜晚佢都要點噶嘛？而家嗰啲新嗰啲仲係點蠟燭啊？定還是已經轉曬燈盞仔㗎？ 咁樣嘅象徵式裏邊都會有，都係佢唔係蠟燭㗎，係燈盞。系燈盞，咁啊就係象徵式都會點燈盞嘅。你知但係燈盞咧，啲油燒曬咁啊熄噶啦嘛。咁啊熄嘅咁啊，以前咧啲人耕田啊，時間多啲啦。咁啊早午晚都係添油噶嘛，咁啊安全啲，即係冇擔保嗰條燈盞唔會熄啦。 繼續就係啦。 都有嘅，但係夜晚就冇乜人去，所以就改為用電燈多啲。 哦，咁啊， 佢係電燈加燈盞。 系啦，二合一， 真系会系咁样嘅。 系啊，都睇住咧，嗰个文化亦都随住我哋嘅科技有少少唔同咗啦。咁但系都保留翻大部分系好事嚟嘅。好，咁啊，倾住咁多先啦，时间关系啊，我哋下次啊，再龙年嘅时间邀请阿佳哥继续同我哋讲下啲唔同习俗咯。 好， 唔该晒佳哥，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在土瓜湾拘捕三名男子，指他们正是策划伤人。警方根据线报和调查之后，昨天下午在土瓜湾一个露天停车场截查三名男子，他们当时正在将怀疑武器放入一架私家车。警方在车上面检获四把牛肉刀、帽、头套、手套、口罩和假车牌。 呢三名男子年龄介乎26至33岁，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同管有虚假文书被捕，正系被扣留调查。警方相信呢次行动已经成功制止一宗严重暴力罪行，又指案件仍在调查，唔排除更多人被捕。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前总统特朗普参选总统资格上诉案。佛罗拉多州最高法院去年12月引用宪法第14修正案第三款，裁定特朗普因为参与国会叛乱事件，取消他参加佛罗拉多州共和党参选的资格。特朗普方面不服裁决，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特朗普的代表律师认为，科罗拉多州法院无权执行有关宪法条款，而总统亦都不受这项条款约束。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大法官都对各州是否有权采取影响总统选举的行动表示担忧或者质疑。有报道认为，根据大法官的立场，联邦最高法院很可能会作出有利特朗普的判决，预计裁决会在下个月5号之前公布。巴黎奥组委正式揭晓本届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奖牌实物，奖牌的中间镶嵌了一块取自埃菲尔铁塔的原始建造材料，成为这次设计的最大亮点。巴黎奥组委主席埃斯坦盖说，奥运奖牌是每位奥运选手的最高梦想，而埃菲尔铁塔就是巴黎甚至是法国整个国家的标志，所以他们将两者合而为一，希望设计出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奖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大致多云，同埋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14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年初一朝早仍然寒冷，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日间气温逐步回升。现在气温11度，相对湿度84%，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情况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跟住怡和大厦一段车多。再同大家睇埋年宵市场嘅特别交通安排，维园年宵市场就有封路，由现时至到听日嘅凌晨3点，部分兴发街、琉璃街同埋电器道会因应人群情况同埋交通嘅情况而暂时封闭。另外，由下午的4点开始去到翌日的凌晨3点，铜锣湾东角道、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和百德新街以西的纪利佐治街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另外，旺角花墟亦都有临时交通安排，直至2月10日年初一的早上8点，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部分太子道西支路会临时封闭，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 凡事冇免费，免费往往最贵，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免费嘅着数 或者有问题， 网络搭讪你千祈咪制，1-8-222资讯热线你要知， 懒理佢， 告发佢，再驳咗佢， 咪贪一些小便宜。 警方防骗热线1-8-222。 嘅新春，热闹喜 气冲出香港。电视节目《龙跃千里》甲辰年新春音乐派对，由香港电台制作，云南卫视与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协制， 直击云南、北京同香港三地过节特色。 曾比特、 林志乐、 詹天文更会以好歌贺新岁， 兼大玩游戏为全场添喜气。 龙跃千里甲辰年新春音乐派对， 大年初一晚9:30， 港台电视31。 CIBS 人人广播， 做飲食记者是不是飲飲食食就够？等 Pass 话你知一篇飲食报道是怎样诞生的啦。 我哋要定咗一个主题先啦，同埋了解咗个餐厅就开始入餐厅啦，夹翻我哋自己嘅行程去影相啊，同埋去食嘢啊，跟住就系拣相、写稿，亦都要审批，跟住先出街咯。 CIBS 节目采访手记，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二台话你知。 9:00学游水，11:00学小提琴，1:00学拉丁舞，3:00就学书法。 你做乜数晒阿女星期六嘅行程出嚟啊？ 我想喺社交媒体嗰度咧，同啲朋友分享一下我哋星期六嘅生活啊，分分钟忙过翻工啊！ 你咁仔细讲阿女嘅活动同埋行踪，啲不怀好意嘅人咪可以好轻易咁样掌握阿女嘅资料，从而接近阿女，危害佢人身安全、啊。 乜咁严重噶？咁我改为淨係分享相囉。 都要睇下係乜嘢相嚟㗎。阿女學跳舞跌親，食嘢食到成塊面污糟晒嗰啲呢，就唔好同人分享啦。費事阿女啲同學睇到之後笑佢，令佢尷尬就唔好啦。你知啦，一擺咗上網呀，就返唔到轉頭㗎啦。而且影響可以好深遠，甚至會影響阿女日後升學或者搵工做㗎。 你都啱嘅，我以後分享任何嘢之前都會停一停，諗一諗，唔會乜都同人分享㗎啦。 是啊，记住唔好过度分享啦。你分享嘅资料一旦被不法分子滥用，用嚟进行火务诈骗，咁就大件事㗎啦。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天仪波城。 二台话你知。 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今朝 sport 到你，我喺呢个龙年之前咧，咁啊，last 一次试 sport 啦，跟住翻嚟咧就已经到龙年 啦， 龙年啊，龙精虎猛， 冇错啦，啊，龙年啊，龙精虎猛，咁啊，我哋既然系兔年嘅最后一日嘅 sport 嘅时候啦， 冻如脱兔嘅，都系冻如脱兔嘅， 咁啊，冻如脱兔啊，犀利啦，因为讲翻呢个亚洲杯啊，亚洲杯咧，其实真系卡塔尔呢一队嘅球队，亦都创造咗就系佢哋历年嚟亚洲杯最好嘅成绩。 有主场之利啦， 系啊，主场之利真系完全睇得到。我第一次真系完全感受得到主场嘅，应该系日韩世界杯咁啊。当其时南韩就勇闯呢个四强啦。咁，如果论实力嘅话啊，当年嘅话的而且确好难打到去四强。 系 佢哋当时嘅实力， 因为当时都唔系好多女欧嘅球员，即系 冇错啦。 其量咧，话箭头上或者中前场有个安贞焕啦，可能大家仲记得安贞焕呢个 又靓仔啊嗰阵时。 我印象之中 朴智星咧， 朴智星 星仔咧都未系最当打嘅， 系即系未去曼联噶嘛， 系啦，星仔都未系曼联年代，即系你可能话喂，朴智星可以叫啊南韩英超第一二人啦，系啊，咁即系如果有咗星仔之后，就开始足球南韩嘅足球都开始好蓬勃啦， 系啊， 有依家嘅孙兴敏啊或者王喜灿就全部去晒英超揾食啦，咁样 有咗德国啊咁样， 系啦，咁依家又有一个去咗巴黎圣日耳门揾食噶嘛，李康仁啊，我冇记错。你系啊， 外 国队 嘅十八号仔啊， 系 亦都有倒挂嘅。咁啊，但系嗰场波 踢得好好啦。不过嗱，即系讲开又讲，全部咧叫做东南亚嘅球队咧，都已经全军覆没啦，喺亚洲杯。即系日本啊沉咗船啦，南韩又沉咗啦，伊朗啊，伊朗都搞唔掂。 系伊朗搞唔掂。 喂，呢场有啲诧异嘅，卡塔尔赢咗伊朗。 系啊，我自己都有少少诧异，因为咧伊朗我睇过佢之前嗰场波咧。佢哋踢法硬朗精明，咁而且體力亦都相當之好，咁但係你睇返對卡塔爾嘅時間呢，竟然間卡塔爾喺呢一場波上面呢就即係脫胎換骨，佢哋除咗係整體性嘅行軍做得好之外啦，咁個別球員佢哋譬如係艾菲夫啦，咁佢即係嗰個霸炸頭嗰位朋友，咁佢呢真係又扭又射都係世界波嚟嘅，咁佢哋能夠進入呢一個亞洲杯嘅決賽呢，絕對可以用實至名歸嚟形容，佢絕對唔係僥倖啊！ 係啊， 咁所以即係整體性嗰個實力，我諗大家都嚇咗一跳。原來卡塔爾食住呢個主場，可以將佢哋自己個隊咧提升得咁犀利，呢、這個都非常之意外啊！ 亦都見到卡塔爾方面咧，即、就、係、是、個大力去搞足球咧，就真係有成果咯。因為好明顯，卡塔爾連叫做呢個十年咧，佢又搞世界盃啦， 係啊， 跟住又亞洲盃啦。與此同時，就係佢哋喺啲外隊或者引入外援嘅時候咧，個足球機制做得好好啊。因為首先佢哋有財力啦，卡塔爾呢個國家。咁與此同時，就係佢哋有財力之餘咧，就一步一步咁樣啊，叫啲升級嘅球員嚟踢下，跟住同周邊我哋中亞區嘅聯賽就互聯互通。咁意思係咩咧？喂，你知沙特聯依家有邊個㗎啦？ 係啊 ，C 朗成班都去曬啦。 係啦，咁咁多。勁人咁啊，卡塔爾都會慢慢會引入啊，或者好多佢哋其實好多友誼賽，可能卡塔爾同沙利阿拉伯會踢友誼賽，而我哋唔知道，或者我哋香港冇轉播咁樣，但係人哋都從住呢啲嘅技術較勁嗰度嘅技巧都有所提升咯，咁樣咁贏到伊朗係好 surprise 嘅，我真心覺得即係伊朗嘅主帥係咁樣講噶，啊輸咗俾卡塔爾咧係佢人生之中最難受嘅日喎，咁樣咁啊，亦都咁樣講嘅。佢話要迎來新嘅黃金一代咧，咁所以世界盃嚟講咧，伊朗陣中咧都俾外國媒體形容咧，佢哋嘅球隊係偏老嘅咁樣。咁啊陣中咧只有四名嘅小將咧係年紀少於26歲嘅，基本上全隊咧都係大過26歲。咁你都知足球個世界30歲都嫌你老噶啦嘛， 係啊， 即係35歲直情係老壯噶啦，老將噶啦嘛，39歲。最直情系叫做镇店之宝噶啦嘛，差唔多已经系。 所以咧，即系佢哋自己面对个问题就系嗰个青黄不接啦。咁啊，当然佢哋亦都叫做原本之前嗰几年咧，都系伊朗佢哋嘅一个黄金足球嘅黄金时代。咁但系亦都冇办法咧，就攞咗亚洲杯呢一个嘅即系冠军啦。咁啊，睇下呢一个卡塔尔，佢哋都迎嚟佢哋嘅黄金时代啦。咁啊，到底可唔可以咧喺决赛嘅时间？黑马咁啊，成功可以就攞到呢一个第一次佢哋嘅亚洲杯冠军。 系啊，咁啊，继续观察住啦。咁与此同时咧，话喂，今日咧连30晚啦，咁啊，有啲乜嘢咧波可以睇咧？喂，其实都有得甲睇，德甲咧就去到啊吓呢一个3:00啦，系啊，即系凌晨。咁但系你连30就大家会玩夜啲啦，咁样咁啊3:30就多蒙特对呢个弗赖堡啊吓，咁啊至于西甲都有赛事噶，西甲就卡迪斯咧对贝利斯啊吓，咁啊如果你话喂今晚即系都玩到尽噶啦，玩到大年初一，我记得旧时细个咧连30晚咧真系会行花市咧行到接近通宵嘅，大概4:00-5:00咧， 哇咁犀利你 系啊，即可能有好多嗰时啲同学啊，或者啲 friend 咧好中意玩到好夜噶，玩到好夜，跟住即系同埋当年嘅 叫地铁啦，依家叫港铁啦，一定通宵噶嘛，两三晚，一定啊， 就知你班人都系要玩到咁夜噶啦。 我唔知今日 我哋提供服务， 我唔知今日系咪通宵啊？ 我哋问翻交通组， 转个头，转个头帮大家 check 先。但我哋成长年代就连三十晚就通宵啊，大家就攞住啲风车啊，攞住啲莲花啊，咁就翻屋企啊，咁样啦，咁啊精精神神啊。今日可能大家都会咁样玩法，咁啊提提大家有几场波咯，即系意甲都有波噶，3:45，咁啊意甲、德甲同埋咧呢个西甲啊吓，几大联赛咧都有场波睇。 喂，德甲嗰场你头先讲话多蒙特对法拉堡啦，其实即系多蒙特其实呢场波咧可能有几多嘅缺阵，嗰啲主将 系啊， 系嘛，伤兵啦，又或者其他各种原因咧，咁啊亦都缺阵啦吓，咁啊所以今次呢场波咧就喺联赛系联赛两连败嘅法拉堡咧又有机会咧。可能喺呢場波度攞到啲甜頭添、 哦， 其實多蒙特而家都咬緊啲分㗎。 不過咧要講翻呢一樣嘢嚇，咁即刻收到個 WhatsApp 啊，就話喂踏入咗大年初一㗎啦，唔係連三晚嘅場波，因為唔知過咗嗰啲指示嗰啲、 哦， 因為佢凌晨三點幾鐘啊嘛。咁啊，所以咧，大年初一好波献给你，系乜嘢咧？就系、是、西甲啦，仲有咩咧？意甲啦，因为全部都系凌晨三点几钟嘅，咁所以呢啲系叫大年初一波啊。 大年初一杯 系啦。咁如果你话真系睇翻咧，连三十晚咧，就得翻场澳职就系真系连三十晚，因为今日晏昼4:45咧，就阿德莱德联咧就对呢个帕斯光辉啊，呢一场就系真系连三十晚波。咁啊，啱啊吓，呢啲传统，我哋讲紧啲中国传统嘢，真系踏入咗嗰啲时辰之后就迎接大年初一就龙年噶啦，到时 系啦。咁啊，当然即系好波连场啦。咁啊，香港亦都搞咗好多场嘅精彩嘅足球比赛。咁啊，嚟紧亦都有呢、這个贺岁杯。 系啊，贺岁杯就年初四，但系其实大年初二咧都已经有一场波啊，正噶啦，就系咧呢一个咧叫做杰志啊，就对东方。 嗯， 咁啊气氛好啦，喺旺角大球场啊吓。 嗯， 大年初二嘅3:00就会咧上演呢一场嘅足球赛事啦，应该都系叫做献技俾大家睇啦。但初四嗰场贺岁杯咧，小弟系好期待嘅、 嗯。 我咧就已经攞翻自己嗰件陈年嘅托迪波衫咧， 哇！ 搏一搏嗱，放心，我唔会冲出球场噶，千祈唔会，千祈唔好谂住我会做啲咁疯狂嘅举措。呢啲留翻俾啲年轻人，同埋都想讲啦。其实冲出球场咧，对于个球员嚟讲又有影响啦，对于球职员嚟讲都有影响啦、 嗯。 而冲落球场嘅朋友仔有机会亦都会负上刑责啦。 系、 啦，全部方方面面都要考量噶吓。 系咁我睇嗰啲报道啦，相关报道就话到之前有一位就冲过出球场去到攞签名嘅朋友啦。咁佢亦都有讲翻，其实警察都会即系抄咗佢，警方抄咗佢身份证噶。 呢、這个就唔保留翻呢个嘅，绝对系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你做呢件事，你一定系谂咗后果先做啊嘛，系咪先？即系好似投资咁样，喂，我得100蚊，我买晒股票先，食都冇得食啊！咁你谂个后果嘛？成年人嚟噶嘛，系咪先？你话喂唔系嘅，那个11岁嘅小朋友心智未成熟，咁样饶恕佢，咁可能都得，但系唔系阿哥，你35岁噶咯，你都做啲咁嘅举措，你谂后果啊，系咪先？即系唔好每样嘢都要家长式管教 ，OK？ 咁啊，所以就四。大年初一就会有得睇托迪啦， 系啊， 摩连迪斯啦， 系啊， 喂，李华道， 李华道好睇啊，三欧， 李华道当年咧， 巴塞十号， 我都几中意睇李华道，因为佢都几君子嘅， 同埋佢君子之余咧，佢无论即系佢只左脚黄金左脚噶、 啊， 真系黄金左脚，佢无论你罚球啦。盘楼啦，其实佢系比朗拿甸奴再之前嘅一辈嘅黄金一代嚟嘅。咁佢亦都即系之后佢就系十号即系巴塞嘅十号波衫，亦都俾咗朗拿甸奴去继承 啦。你呢三个，譬如朗拿甸奴啦、朗拿度啦、同李华度啦，同埋罗伯度、卡路士啦，呢四个啊，嗱七个唔数晒，我唔逐个数啦吓。一阵即系年纪大啊，唔系好数得到。我头先 罗伯图、卡路士啦，其实有好多嘅。 我特登头先都 check 翻自己呢个巴黎圣日耳门系咪李康人系啱嘅，系啊，因为有阵时口快有机会口误啊。但系头先讲嗰几位球员啊，你最中意边一位？ 其实可能朗拿甸奴，朗拿甸奴咧，佢足球啊，李华道嗰种嘅足球咧，其实佢系硬朗，而且咧佢系好整体性配合咗一队嘅球队去到制造攻势。咁佢嘅脚法咧，亦都可以好到位，去到即系舒服咁样去到俾晒支援到所有嘅球员嘅。不过朗拿甸奴咧，主要佢就系佢有个好强嘅创造力噶，即系大家。如果喜歡巴塞的朋友都應該知道，其實 美斯正確嚟講咧，佢真係可以叫朗拿度做師傅 啊。係啊， 因為當其時佢仲即係美斯仲未攞到十號巴塞十號波衫嘅時間咧，其實朗拿度好帶住美斯、一路去到踢波。而佢嗰種踢法咧，即係美斯嘅踢法咧，特別係美斯年輕嘅時候踢法，更加似朗拿度嗰種嘅森巴足球嘅味道，挑過人啦，快放去到樓盤樓啦，喺禁區度仲玩花式啦。其實你見到呢啲都係以前咧朗拿度喺巴塞同埋巴西隊嗰種森巴足球嘅玩法嚟， 系同埋佢哋好中意踢波嘅时候笑啦，咁啊，即系佢哋好享受足球之中。咁呢个就系、是、诶，唔止朗拿甸奴啊，其实再早一代，头先我讲嘅朗拿度， 朗拿度又系传奇嚟嘅。佢嗰个射门触角咧，强到一个点，真系非常厉害， 把握能力高啦。咁当然诶、香港嘅朋友最记得就系张家辉扮朗拿度啦，呢个绝对系一代嘅经典啦，系咪先？咁啊，嗱，同大家讲翻啦，即系呢个贺岁杯嘅阵容啦，应该都可以悉数上阵嘅。唔识数上阵，十七位球星，点都上到十个， 冇错， 系啦，一半有多。我讲嘅咁，包括有咩意大利金童咧，迪比亚路啦，罗马王子托迪啦，前欧洲同埋世界足球先生，仲有咧巴西嘅名将，头先讲过咧，李华道啦，西班牙嘅神射手大卫韦纳， 韦纳都好睇啊！ 正所谓韦纳脚发似我，当年啊陈七讲嗰句系咪？韦纳踢发似我，真系好多金句。一讲呢啲足球真系停不了啊！不过仲有啦，西班牙嘅铁卫啦，佩奥尔啦，咁啊世界杯功臣啦，马拉斯啦，咁啊以上六位啦，都绝对系咧家传户晓嘅球星嚟噶啦。咁啊再加上啦，九八年啦，咁啊同呢个球王斯丹攞到世界杯嘅法国名宿啦，皮里斯啦，呢、這个亦都系当年小弟几中意一位踢过阿仙奴嘅球员啦 ，OK， 咁啊，嗱唔逐一细数啦吓，球星啊多罗罗，亦都有本地啦，咁好似啦，欧伟伦同埋李健和咧， 系啊，和仔又落场啦吓， 系啦，左轮有你啦吓，咁啊，究竟死火轮劲啲定还是咧单刀横传噶？和哥劲啲咧吓，和哥今时 底线传中， 系底线传中，唔系底线传底啦吓，咁样 OK， 咁啊，今日讲住咁多先啊，翻嚟即系年初三、年初四嘅时候，再同大家跟进啲体育消息啦。 志祥、 阿欧、小白、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船仔。 年三十，船仔有啲咩同我哋分享啊？ 年三十梗系同大家讲声龙马精神， 讲、定先啦，系嘛？ 系啊，冇错啦。嗱，新年咧，龙年啊，尤其是最多人系做乜咧？ 做咩？ 都唔系话人，唔系最多人，最多夫妇咧，希望可以追龙 B 嘅。 系、啊、追龙 B， 你有方法？ 我冇方法，但系咧亦都可以讲下。 你会吗？ 我唔会啊，暂时都冇乜可能追到龙。 愿闻其详，即刻扭大啲个收音机先，即刻喺个车嗰个太控嗰度咧，太推大啲先。船仔，船仔又益你啊！生龙 B 妙法系咪？ 系啦，呢、這个我真系唔系推破俾大家听，点样可以生龙 B 妙法？系啦，不过咧就系同大家讲下咧，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咧，谂住点样庆祝呢一个嘅农历新年啦。 好啊， 又或者系新加坡嘅朋友们啦，咁原来佢哋嗰边嘅医院咧已经系做好人手嘅準備咯， 哦，即係佢哋都有呢一下嘅，即係 梗係啦，環社會嘛， 係、啊、小班都熟，係 咯，大家都熟嘅， 係啦。咁點解咧？佢話咧，原來即係新加坡最大政府代理嘅 PEM 月子保姆機構咧，個預約啊已經係多咗5%至7%啦， 哦， 連嗰啲月子藥膳咧都係接到大量嘅訂單嘅，咁、所以佢哋預計嗰個業務咧會增加5%至20%，咁仲要估計咧，原來咧即係除咗香港大家都追龍 B 咧，新加坡啊嗱之前咧。就譬如2012年同埋2000年嗰个新生婴儿嘅数量咧，系比前后两年咧系多5000个嘅。 系啊，咁因为佢哋个叫做生育政策有少少改善，即系讲紧生育政策就鼓励生育嘅政策，咁佢就唔系即系俾奖品、俾奖金咁简单啦，喺个房屋嗰度都有好大力度嘅支援啊。 系， 即系闻说你可能生完小朋友之后，对于就好快就已经组屋啦嘛，即系佢有佢哋嘅公营房屋去叫做已经俾到当地人。可以居住，咁嗱，真系嗰句啊，咁啊安居可以落业，咁你咪谂住生 B B 咯，又调翻转头生咗 B B 可以得到安居落业，咁你亦都会生 B B 咯，即系嗰个系统系 suppose 系咁啊， 相辅相成嘅， 系啊系啊， 系啊，咁同埋咧，原来因为之前疫情嘛，咁大家都会担心 B B 一出世咧就可能面对疫情就真系惊惊地啦，咁、所以而家龙年咧亦都即系经济开始恢复翻啦，咁啊防疫措施又开始减慢啦，即系冇咗啦，基本上好多地方都，咁、就多咗好多人生龙 B 咯，系啦，咁同埋咧香港咧都亚洲文化入边咧。龙年出世嘅 B B 系即系据说比较幸运啦、啊，咁所以亦都我觉得据说比较幸运啦、 啊。我都第一次听， 佢都唔够胆讲， 我都唔系好够胆讲。 据说啦， 据说啦，系啦， 非精密科学噶， 非精密科学啦。 听人讲咧， 系啊，原来咧真系有数据显示啊，龙年出世嘅人获得学士学位同埋更高学历嘅机会咧，系较其他生肖嘅小朋友高出14%嘅。 呢、个我有少少估。唔到，我成日都觉得咧，啊，当然啦，即系自己未系龙年出世啦。有船仔你系都算龙年本命年系嘛？算唔算？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觉得咧，龙年嘅挑战系多啲啊。你谂下，个个都譬如生龙 B 啊，或者追只金猪仔啊咁样。呢两年就特别多人生小朋友，譬如猪年啦，同埋咧呢个龙年啦，就特别多人去生小朋友咁。我成日觉得个竞争会相对激烈啲噶，但系原来出嚟你呢个 result 就唔系咁样去演绎演绎咯。 莫非真系聪明？ 你是聪明的，我不嬲都觉得你聪明的啦，是啊， 好啊，多谢你啊， 是啊，冰雪聪明添啊，是啊，不过咧，聪明咧要大聪明，唔好小聪明啊，知唔知啊？ 小聪明，好啊， 船仔。 咁另外咧，原来有趣嘅位啊，呢个真系第一次听。原来咧，龙仔龙女啊，即系龙年出世嘅小朋友咧，被分配嘅家务咧，系真系比较少嘅。 系咩？ 系啊， 呢个我又唔明个推演。 佢哋会叫佢即系出去学多啲，譬如学下钢琴啊，学下其他嘢，增值自己多过叫你喺屋企做家务噶。 哦，原来系咁样嘅。 系啊，真系有趣呢个发现。 几得意啊！ 咁我就谂啦，好似系嘅。但我觉得纯粹因为我屋企人，我哥锡我啫。 锡你啫。 系我哥锡我，咁就佢就帮我分担咗好多。 你哥哥属乜嘢噶？咁样？ 佢好似属虎咁样咯。 属虎，虎生威， 又有龙又有虎。 系咯，好嘢。 系啊，我爸。阿妈真系拣得好啊，时间 好彩冇咩， 真系龙精虎猛喺屋企搞掂晒。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啊，提提大家啦，寒冷天气警告啊，现正生效。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咧83%啊，吓连三十，继续有咧晨光财经第一线。今日嘅嘉宾咧，当然继续有咧金利丰金融集团啊，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啊！ 早晨，大家好啊！年三十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 系啦，祝定先咁啊，拜个早年啊，同华南地区嘅听众拜个早年，同埋美加嘅听众朋友，即系晨光第一线，好多朋友都重温啦，有啲朋友喺 咁系咯，喺应用程式啊，无远佛界啦， 系啦，冇错冇错。咁啊，讲下既然头先讲啦，美加方面啦，咁啊，讲下美国个市先啊，美股继续破顶噶吓，咁啊，好多企业出嚟业绩咧，都甚至对板啦，继续上扬。S&P 啊，以至咧道指咧都做得好好。OK， 咁啊 ，Dicky 交俾你讲下咧。美股系咪继续咧？升势未停噶，咁啊，交俾 Dicky 讲啦，唔该。 好啊，三大指数都继续升住嚟收市啦，吓、啊、咁当然啦。其中一个都几主要原因咧，就系大家都开始咧有个憧憬啦，就系、是、关于咧呢一个三月可能减唔到息，五月。唔知減唔減到，但係六月減嘅機會都好高，甚至乎全年嚟計咧，可能減足三次啦。因為咧唔係我講嘅，雖然我曾經都係咁講，咁但係咧而家係開始有咧個別啲聯儲銀行嘅官員咧都開始對於今年咧嗰個所謂嘅減息展望咧就表下態咁啦。咁當然啊，好多官員嘅，咁啊淨係咧嗰啲唔同嘅即係行長咧都有好多位，咁但係波士頓聯邦儲備銀行嘅行長咧，佢就估啦，今年嚟講咧，可能咧即係減息嘅幅度合共加埋都有四分三厘。嗱，當然呢個都同市場現在呢一刻咧嘅預期都相當之接近嘅。咁啊，尤其是近期嚟講啦，美股好多開始公布業績嘅企業陸陸續續啦，咁絕大部分都係比預期為之好嘅。咁好得嚟咧，股價力都係喺業績後咧有一個好嘅表現。咁啊，唔係淨係個業績嘅，最關鍵就係個業績嘅展望。咁個別嘅公司咧，對於未來業績嘅展望咧，都係比較樂觀一啲。咁所以哇，淨高歌猛進啦，咁啊美元又強勢啦，但係又憧憬住咧嚟緊有機會喺即係下半年慢慢先減息啦。咁而家就聚焦翻咧就喺啲企業盈利身上。咁所以當啲業績表現好嘅時間咧，就仲有得升啦。係啊，好高啊，係啊，超買啊。咁但係又真係好似又冇咩理由話要佢真係由高位要有一個。即係明顯嘅回落咯，甚至乎即係大家都睇到啦，就算調整都好啦，哇一日半日咧，咁佢又彈翻上去啦。即係而家喺呢一刻咧，即係美股都仲係一個好歌舞升平嘅睇法。咁呢個都係我過去呢段時間嘅睇法嚟嘅。咁啊，都係嗰句啦，即係又扯線扯走啦。咁啊，好衰嘅個股市有時就係咁噶啦。即係你越唔相信佢升咧，佢就升得俾你睇，仲要再多啲添嘅。咁但係你越覺得唔會跌嘅咧，佢又仲有一跌嘅。不過咁啊，我希望咧。跌嗰啲咧就唔好跌啦，升嗰啲就繼續升啦 嚇。咁好似 Dicky 話齋啦，咁跌嘅唔好跌，因為今晚美股 ADR 咧睇到巴巴啦，同埋咧騰訊咧都要碌翻落嚟啊！你美股都升得幾好啊？咁啊，唔係見你啲納指升得好，我哋啲科技股輕輕手都買啲啊！咁點不知一蚊都唔買咁啊，沽翻落嚟咁啊，亦都關琴日咧公布呢個數據事嘅，咁啊同大家多啲時間講下啦。咁啊，國統局咧就公布下呢個。CPI 咁啊，按年咧跌咗0.8%啊，讲紧就系内地今年咧一月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咁啊，跌幅咧就较上年嘅12月咧扩大咗0.5%啊，连续4个月咧通缩啦，咁啊系咧2009年啊9月以嚟咧最大嘅单月降幅啦，亦都系差过预期嘅0.5嘅跌幅嘅，咁啊国统局就指啦，受到咧上年啊同期嘅春节啊，令到咧基数啊，因为上年就即系再疫情啊，上年就疫情啦，所以有个低基数效应啦，咁今年咧就冇咗个低基数效应啦，咁啊内地咧就总之简单来说就系陷入通缩嘅一个小情况咯。嗱，唔知可唔可以逆转啊？但系咧调翻转头睇到个 CPI 公布系咁咧，睇到个股市都麻麻地，但系咧个股市麻麻地又真系想咧抽多少骨髓咧，延伸再同 Dicky 讲下咧，就系、是、喂，其实琴日上证同埋深证咧都系升住嘅，系港股咧就赖低埋。喂，依家港股系美股。股 又跟唔到，内地股市我哋都跟唔到，点搞法呢 ？Dicky 交俾你多啲去讲，究竟点解会出现呢一个情况好嘛？嗯， 唉，真系应该咁讲啦。嗱，即系头先欧你都讲咗啲重点嘅经济数据，我都好想分析一下嘅。记得咧，我喺过去呢两个月度啦，我都提出咗一个好簡單嘅睇法嘅，就話俾大家聽，即係咧，好似去啊年三十啊啱啦啊，大家如果要去街市買餸啊，梗係點樣咧？海鮮又新鮮㗎啦，游水㗎啦，係咪先？咁一定係咁樣㗎啦。咁你我喂，咁揀股市啊，揀邊個好啊？咁梗係揀有輕微通脹㗎啦。高通脹咧，梗係唔掂啦，高通脹會加息㗎嘛。咁通縮咧，啲嘢越嚟越平咪好咯。咁嗱，呢個就錯曬啦。因為從經濟學嘅理論咧，如果你話陷入一個即係通縮嘅環境嘅經濟咧，咁最後咧就會導致啲咩情況出現咧？肯定咧就係工資咧又會跌啦，資產嘅價格又會跌啦。咁跟住咧就係消費嘅信心咧又會疲弱啦。跟住咧經濟咧又會倒退喎。哇！咁樣搞落去咧，當然就唔掂啦。咁所以一個通縮嘅環境嘅通縮嘅市況咧，當然就不利於資產嘅價格，特別係股票市場嘅表現嘅。咁有啲咩可以？易中啊，咁當然啦，即經濟唔好啦，因為通縮啊嘛，通縮點解會代表經濟唔好？你諗下啦，物價都升唔到啦，工資又升唔到啦，咁梗係代表經濟唔好啦。咁所以咧就係一啲寬鬆嘅貨幣政策有陣時幫到手嘅，但唔一定幫到手噶。你睇下日本就知啦，搞咗幾十年啦，而家今年先至叫做好少少咋，長期都經濟低迷啊，跟住咧又通縮嘅環境，係啊，就算係咧量化寬鬆嘅貨幣政策啊，超寬鬆貨幣政策都唔一定搞得掂，咁所以頭先咧，歐都講啦，即係話就咁講個 CPI 都真係連續四個月處於呢一個即係收縮嘅狀態啦。咁所以技術上咧，咁我哋都講呢個都係一個通縮嘅情況。不過咁客觀嘅事實亦都係嘅，頭先歐都提到就係話，都有啲節日嘅效應嘅，因為即係舊年農曆新年一月啦。咁正所謂農曆新年嘅時間啊，買餸啊，即係買個豬肉啊都貴少少啦，係咪？咁所以咧就係話個基數可能就高啲，咁所以而家咧就有個即係回落嘅情況。嗱，當然即係連續四個月啦，咁而家睇翻核心嘅咧，即係扣除咗食物同埋即係能源價格核心嘅 CPI 咧，咁咧其實咧都仲係有個少少嘅按月嘅升幅嘅咁樣，但係咧個升幅就比較溫和，咁所以簡單呢一句啦，仲可以再觀察下呢個數字嘅。同埋如果你話再細心啲睇唔同嘅一啲嘅分類咧，咁亦都會睇到個別，譬如話旅遊出行啊，呢一啲咧就相對地係比較好啲嘅，即係話係整體嘅價格嚟講咧，仲有少少上升嘅空間。咁所以又好簡單啦。咁如果大家揀板塊嘅，咁亦都係我諗我都提過啦，即係喺過去一段都幾長嘅時間，就唔講名啦。但係譬如話啊，啲即係旅遊出行概念，咁以前就火車啊、飛機啊，而家唔係㗎啦，網上嗰啲即係旅遊平台啊，咁嗰啲股份理論上就生意就好啲咯，因為起碼個價格都仲有一個上揚空間啊嘛。咁不過咁即係起碼咧，而家呢刻咧，內地政府又或者啦，人民銀行啦，其實都係好果斷採取咗好多好積極嘅財政政策，同埋一啲好寬鬆嘅貨幣政策。咁嗱，即係降咗準啦，咁嚟緊會唔會減埋息咧？咁拭目以待。呢個我憧憬嘅，即係我希望內地放完個春節假期之後，我就減個靚息啊，咁啊股票市場嘅氣氛就自然有改善啦。咁啊嗱，即係頭先啊歐就話依賴低埋我哋喎，咁係唔緊要嘅。即係有陣時個步伐不一致嘅啫，因為我哋都唔係完全冇反彈過嘅。咁但係亦都因為 A 股嘅景氣都係比較即係之前都真係跌咗好多，咁啊有時人哋可能 A 股啊大步啲，但我哋細步啲，咁啊希望慢慢加翻上去咯。 係，我都係咁樣諗法啊嚇，咁啊睇下啲名家專欄先啦。咁啱咧打開報紙又見到 Dicky 個專欄咧，咁啊真係有分析啊嚇。咁啊頭先都講完 CPI 個情況，再講埋咧內房問題難解決咧，呢個就係個叫做 subtitle 嚟嘅。咁啊我哋都講下啦，即係通常咧過年啊買田買地啊，中國人傳統社會，但今年咧好明顯咧，內房嘅銷售咧開始少少將啲紅線咧解一解啦。譬如琴日啦，深圳咧都開始咧將個限買限購令咧都解咗啲啦，咁樣鬆下綁咯。嗱，梗係唔係一鬆綁大家湧住去買樓啦？但係咧，佢鬆完綁之後，大家會考慮完之後咧會做按揭完之後咧，真係咧落實去睇下樓，睇完樓之後咧，真係去俾錢買樓。咁可能咧都要一兩個月嘅時間去做此等嘅操作嘅。Dicky 嗱，關於內房啦，過去嗰兩三年我哋常常都話內房問題千瘡百孔，今年有冇機會咧？真係用翻你經常講嘅四個字啦。 否極泰來 咧？否極泰來咧，咁、我都好希望嘅。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一朝半載即係可以做得到咧？咁、樣一年半載去做到咧，都唔一定。不過起碼都有機會咧，就慢慢都叫做即係將所有過去要潛在發生嘅問題都發生咗啦。譬如話高槓桿、高負債、踩曬三條紅線嗰啲，難聽啲講啦，而家真係爆得就爆㗎啦，即係違約嘅違約，可能咧就係資不抵債、資不抵債啊，被班令清盤嘅被班令清盤咁。咁好啦，咁而家去到呢個環境咧，就已經係好清晰地咧，就已經分辨咗。譬如話有個別嘅發展商仍然可以交到樓，例如一啲央企背景嘅，大家都好熟悉㗎啦，即係包括成分股在內嗰啲。好啦，有啲亦都已經出咗事啦，好啦，咁亦都已經成為過去啦。咁但係有啲咧就好努力嘅，好即係好努力咁掙扎求存嘅，即係佢哋個財政狀況本來好差嘅，咁但係通過一系列嘅，包括而家亦都有內房嘅白名單啦。咁即係話，如果你喺個白名單裏面咁講啦，融資理論上咧相對容易啲。咁好啦，咁亦都要補交樓喎，呢個都係政府講到明一定要做到嘅嘢。啊，平民百姓攞咗血汗錢去買樓，一定可以即係起得到、攞得到嘅咁樣。咁呢樣嘢就即係要繼續努力去做啦，因為有啲發展商而家都係仍然處於一個即係好高負債，而係真係未必有能力繼續去維持住佢嗰個項目繼續興建嘅呢一個責任嘅。咁所以喺嗰個過程裏面都係漫長嘅。咁仲有啦，即係要重建翻內地民眾對於房地產物業投資個信心咧，係都要啲時間，因為講話房住不炒啫。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冇任何升值空間嘅，咁又邊度有人嚟買啊？咁所以只不過係希望係穩定嘅上升，唔係好似曾經過去咁一年咧升成大幾十個 percent 咁一啲好龐大嘅情況啫。咁所以經歷咗呢一個嘅即係陣痛啊、調整啊，甚至乎一個幾顯著嘅下跌咧，咁我諗慢慢會即係開始做翻好啲。即係話，如果真係要違約啊、債務重組唔到啊、出問題嗰啲發展商，其實而家都慢慢浮現緊㗎啦。咁所以成個行業咧，我都會覺得係一個即係有機會啦，喺未來嘅一至到兩年咧，慢慢否極泰來，未必話係即係今年一年就可以搞掂曬，跟住彈翻曬上去，信心翻曬嚟，可能都仲要多少少時間。但係你話最壞嘅情況咧，可能就已經慢慢出現啦。咁但係你話可唔可以回復翻過去嗰十年啫樓市大牛市嘅一種即係好瘋狂嘅升勢咧？咁可能就亦都一去不復返啦。 咁不過咧，即係對於未來嘅經濟展望啦，咁啊睇翻琴日啦，主席嘅講話咧，新春講話都話對龍年係充滿信心嘅。咁我哋無論都係對樓市啦、股市咧，都未來咧都樂觀啲啊，可能樂觀積極啲咧，成件事咧都好似啲吸引力法則啊，所有嘢都會好噶啦，係咪啊 ，Dicky？ 咁做人都係咁樣啦，即係愁眉苦臉，咁啊，梗係咧好運都遠離來去啦。咁所以咧，永遠都係正面積極樂觀咧，咁啊，凡事咧都係總係有轉機嘅。 係啦，咁啊笑啊開心咧，咁啊所有嘅正能量咧都會擁抱翻你轉頭嘅。咁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咧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你分析大市啦。Dicky， 咁啊再同你傾偈咧，已經會踏入龍年嘅咯。 係啦， 咁啊祝你咧步步高升先啦。 大家咁话，身体健康，龙马精神。 好，到时再同你倾，多谢晒，拜拜。 千变怎么敢切磋？纯队友，天边相披，敌强称王。来逐个逐个去搜查，相隔六个，要跟你一起破战。 Yeah. 笑了，诚实担当尽我的思念，泪水一刻的攻占，纯为失真拥抱一张脸，落空唏嘘不过，期望发现最笨，怀着信念，夜间星空的光线，明白必须等你的参战，防守有不堪一击吻和差错，讲大自是倍功。发电，二人凭借三色紧挂牵，如蝴蝶演化换四季花，期待我让五百天，或七彩的改变，陌生的两位，六度连一线，全部叠加等于八。 首歌曲嚟自 Lolly Talk 佢哋嘅六度相隔理论啊，咁啊今日咧年三十好多朋友咧都会食呢一个嘅 团年饭， 冇错啦。团年饭咧见到有好多嗱内地方面咧嗰啲嘅销售棚榜其实都几犀利，其中有几个咧都犀利，鲍鱼花胶鸡啦。白胡椒猪肚鸡啦， 我好想食啊！ 系啦，我觉得有一个咧都可以 emphasize 即系重点讲下，就系港式大盘菜， 正喎、 啊。系啊，我哋就话系一啲乡村菜啦，但系喺唔同地方就会觉得呢个系港式大盘菜。咁啊，都有好多朋友， 杨威呢一个嘅 杨威中国 系杨威国内 系啦，国省。嘅朋友都會喜歡食我哋呢個港式大盤菜，咁啊唔知道大家今日夜晚食嘅盤菜係咩風味呢？咁有啲可能海鮮風味，有啲可能陸地上嘅風味多啊，總之食得開心最緊要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在土瓜湾拘捕三名男子，指他们正是策划伤人。警方根据线报和调查之后，昨天下午在土瓜湾一个露天停车场截查三名男子，他们当时正在将怀疑武器放入一架私家车。警方在车上面检获四把牛肉刀、帽、头套、手套、口罩和假车牌。这三名男子年龄介乎26至33岁，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及管有虚假文书被捕，正是被扣留调查。警方相信这次行动已经成功制止一宗严重暴力罪行，又指案件仍在调查，不排除更多人被捕。美国特别检察官完成对总统拜登处理机密文件方式的调查，表示不会提出刑事检控。拜登说对特别检察官的结论感到高兴，指出报告认为他完全配合调查，与前总统特朗普被控非法保留机密文件的案件有明显差别。不过，特别检察官在报告之中亦都指出，调查发现拜登的记忆力非常低下。 以致在他不記得他在奧巴馬政府擔任副總統，以及他的長子在2015年因癌症去世的日期。眾議院議長約翰遜和其他共和黨眾議員認為報告令人心感不安，表明拜登並不適合擔任總統。朝中社報道，北韓領袖金正恩在建軍周年紀念日的時候表示，如果有任何敵人對北韓使用武力，北韓將會毫不猶豫地動用全部軍事力量消滅敵人。報道說，金正恩昨日訪問國防部的時候，又號召士兵堅持執政勞動黨的意識形態，用生命保衛國家。金正恩重申永遠不與南韓進行對話或者談判的承租，他說南韓是北韓的頭號敵人，並且表示強大的軍事戰備政策是確保北韓和平與安全的唯一途徑。俄羅斯國防部宣布通過談判100名被關押在烏克蘭控制地區的俄羅斯軍人已經返回俄羅斯，而作為交換，俄方向烏方移交100名烏克蘭軍人。俄羅斯國防部在社交平台說，這次俄烏雙方交換庇護人員的行動是在阿聯酋的人道主義斡船之下進行。俄羅斯空天軍將會派出軍用運輸機，將獲釋俄軍送往莫斯科，他們隨後將會在軍方醫療機構接受必要治療和心理救助。今年以來，俄烏雙方已經多次大規模交換庇護人員。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37,090點，升2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21，日元149.33，瑞士法郎0.874，加元1.346，人民幣7.216，英磅對美元1.262，歐元對美元1.078，澳元對美元0.649，新西蘭元對美元0.61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033.59美元，賣出2,034.2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14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年初一朝早仍然寒冷，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日间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11度，相对湿度80%，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畅通噶。咁路面方面咧，只系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咁跟住提一提你啦，一啲年宵嘅封路啊，喺港岛区维园由于有年宵市场啦，由而家至到第日嘅凌晨3点，部分嘅兴发街、琉璃街同埋电器道咧，都会因应人群同埋交通情况封路噶。咁另外喺今日下午4点啦，至到第日嘅清晨3点。铜锣湾的东角道、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和百德新街以西的几利佐治街呢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咁旺角的花墟呢亦都有特别的交通安排的。由而家至到2月10日啦，即是年初一的朝早8点，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部分的太子道西支路呢都会临时封闭。咁观塘有年宵市场啦，由下午3点至到第日的凌晨4点，福宁道、福塘道同埋佳年道都会封闭。咁荃湾啦，由下午3点至到第日的凌晨5点，启康街、启智街同埋介乎路德围、大河道之间的海霸街咧都会封闭。咁屯门啦，由今晚6点至到听朝早7点，天后路、新合里同埋部分嘅新安街、兴旺街同埋红墙路咧都会间歇性封闭。咁而元朗咧都系有年宵市场啦。强业街咧而家都系会封闭噶，至到听日嘅下午2点。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醉追光者。 发生咩事啊？ 银行拒绝咗我哋嘅贷款申请，董事长一心急就晕低咗。 明明扶我翻公司。 阿妈，张经理嗰度等我去倾啊。你而家安心养病先。 究竟周明明今次可唔可以完成贷款嘅任务，救翻公司同埋妈妈呢？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除旧迎新，除夕乐缤纷。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新年梗系要送旧迎新啦，所以璇仔希望在龙年可以改到拖延的坏习惯，咁样就可以做咩都马到功成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起除旧迎新，一家大细好开心。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嚟到年三十晚啦。咁梗系同屋企人食翻个团年饭， 梗系要啦。系咪食盘菜先？你 我屋企就应该唔系食盘菜嘅。 多唔多食盘菜？话说话你， 我哋屋企啊。通常年初一有时 lunch 唔想谂咁多，就会买盘菜咯。 哦， 系啊，但系我自己就还好嘅。因为我觉得自己屋企人煮嗰啲斋菜嗰啲 系正嘅， 系正啲嘅，系正啲嘅。系啦，所以我自己都比较中意食我屋企人煮嘅，冇错啦。 系咁，有冇话年三十啊，年初一都会食传统就系食素咁样噶？你屋企？ 我哋又未至於會食素，但我哋一定會有碟齋咯。咁我就會好開心咁樣清曬佢。 係， 因為我屋企人煮齋真係好好食咯。 哦，咁有機會要試一下啦嚇。 咁可能啲南乳味好正啦。 我就諗緊咧，今日夜晚到底食咩？我有少少想今日夜晚 BBQ。 哦，好喎、啊，試下唔同嘢嘛。 係啊，試下唔同風味嘅團年飯啊，用 BBQ 做團年飯，好似冇乜點樣試過。 係， 諗住今日夜晚試一試啫。 系啦，咁啊好啊！我过去嗰两晚已经疯狂团啦吓，疯狂团咗，今晚就已经唔喺 今晚要食粥啦，系嘛？ 唔系今晚唔喺香港啦，已经今晚唔喺香港噶啦。咁啊，初三嘅时候再翻翻嚟做晨光第一线啦。咁啊，都好，即系早少团年咧，啲餸又相对平啲咧， 平啲啦。 咁通常都会同你讲啊，早两三日咧，一斤虾大概可能70-80元都仲得嘅。今日应该过100元一斤虾噶啦。 系啦，咁啊，一阵间睇下嗰个街市行情，我都想留意一下 猪牛羊价格， 猪牛羊价格， 睇下嗰啲喂，整条鱼嚟食下嗰啲系嘛？ 寻日。我去夜晚傍晚嘅时间去街市咧，4-5点咁样啦，咁啊做完嘢之后，哇发现咧佢基本上普通嘅鱼啦，都已经卖晒， 哇 得翻啲斑，得翻啲斑系，咁佢都有啲平少少嘅斑嘅，譬如100元一条咁样咯，但系平时其实讲紧可能70-80元嘅，少少涨价，但系我觉得其实都可以接受嘅。 系啊，咁大家有鱼有利啦， 冇错， 年年有鱼啦，每道餸都可以攞到一个。吉利嘅名 字， 喂，依家咧好兴，咪话共嘢一炉啊，食盘菜嘅。 系啊， 咁我首先咧揾翻啲典故咧，原来食盘菜咧就未必一定系过年食嘅，即系就算围村人都未必系过年食盘嘅咁样。咁但系调翻转头咧，就系盘菜都系好嘅，乜都有，包罗万 有，包罗万有，系啦，咁又有海鲜，又有肉啊，咁啊样样嘢都齐晒。食完之后，香港人最风味就 系 咩啊？可以呢个盘又再落落下啲菜啊， 系啊， 直头当佢打边炉咁啊，又系 咁啊，正啊吓！无论食咩都好，咁最紧要咧，同你中意嘅人或者你屋企人咧，好好咁样团年啦。 农历新年好多人都会装香，不过大家又知唔知道香究竟系点样发明嘅呢？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Together, I'll be here. 话说香烛的发明是来自于一个九天玄女的故事的。传说中九天玄女是一个非常之孝顺的女仔，有一次她爸爸病得非常之重，玄女就日日夜夜地在病床身边守候，尽心尽力地照顾她爸爸。不过情况似乎越来越不乐观，有一天她爸爸连药都吃不下，强行灌药都没用。这个时候九天玄女就急中生智，她将中药材磨成粉末，再用糯米粉和水混合整成条状，晒干之后就成为了今日我们所谓的香了。九天玄女在爸爸病床身边点起自制的线香，烟雾之中药的香气四散开去，爸爸就算吃不下药都可以透过呼吸将药气吸入体内帮助治疗。最神奇的是九天玄女的爸爸真是越来越好，最后奇迹地康复了。而九天玄女亦都因为创造了香和她的孝心被尊称成为香妈了。所以我们在庙宇或者在屋企点燃香烛的时候，除了是一种祈福的行为，其实都代表了一份古老的智慧和一颗孝敬的心。希望这个农历新年大家都过得身体健康，龙马精神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宁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运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唱的歌名 In Love in the Morning， 它是张曼莎 Sabrina 由这首作品为你带来一个美好的早上，这个时候听听晨光警声。 晨光警声， 各位听众早晨，今集晨光警星有商业罪案调查科督察梁佩君 Christine， 以及系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规管科主管李纯 Wilson， 同我哋介绍一下警方、通讯办同电信业界喺打击诈骗电话方面嘅工作。早晨 ，Christine， 早晨 Wilson， 早晨啊 Vicky， 咁多位听众早晨，我系 Christine。嚟緊呢就係农历新年啦，我代表商业罪案调查科预早同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财源广进，身体健康。 两位早晨，各位听众大家早晨，我係 Wilson， 我都祝愿大家新年新气象，龙年行大运。 咁我当然都要祝大家万事胜意，心想事成啦。近年市民都好关注电话诈骗嘅问题。Wilson 啊，我知道通讯办一直都係致力从电信服务角度配合警方嘅執法行动㗎，去打击通过电信网络传送嘅诈骗电话同埋短信。可唔可以同大家又介绍一下通讯办喺打击电话诈骗方面嘅工作啊？ 当然可以啦，通讯办一直以嚟咧都致力同警方携手打击电话骗案，并且联同主要嘅电信商成立咗专责嘅工作小组，由2022年开始推行咗一系列嘅技术措施，从电信嘅角度配合警方打击电话诈骗。电信商由2022年九月开始，联同警方设立咗联络机制。根据警方所提供嘅资料，电信商将涉嫌进行诈骗嘅电话号码封锁或者停止该号码嘅服务，同埋阻止用户登入怀疑嘅诈骗网站。直至2023年十二月底为止，已经封锁咗超过2400个涉嫌诈骗嘅电话号码，同埋6800个涉嫌诈骗嘅网站。 啊 ，Wilson， 我最近都发现到加852开头的电话好像没什么见过了。 是啊，通讯办就在2023年2月份就更新了业界的守则，以制定实务指引，要求电信商由2023年4月起，拦截源自境外加852开头的可疑来电。直至2023年12月底，电信商已经拦截了超过210万这类可疑的电话。另外一方面，为了提高市民对其他加852为首的境外来电的警觉性，流动服务供应商已经在2023年5月开始就这类来电呢向所有用户发送话音或者文字的提示，提醒他们提防诈骗。直至2023年12月底，流动服务供应商都已经发出超过2200万个话音或者文字信息的提示。 哇，啲骗徒咁猖狂，其实有冇啲乜嘢措施去打击呢啲怀疑诈骗电话呢？ 有啊，流动服务供应商自去年六月底开始监察由自己网络打出嘅电话，一旦识别出怀疑诈骗电话嘅致电模式，佢哋就会即时暂停有关嘅电话号码服务。直至2023年12月底，大概有51万个本地流动电话号码因此被暂停服务。同时，通讯办已经修订了守则，以涵盖固定电话服务，因此固定电话服务供应商亦已经在去年年底开始实施有关的守则。 而在上年2月24号开始就全面实施了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亦都可以堵塞过往电话卡匿名性的漏洞，是有助警方侦查涉及使用电话储值卡的罪案，包括是电话骗案的其中一个方法，是不是？ 是啊，直至上年12月底，电信商的实名登记平台已经有大约102万张电话储值卡因为客户未能提供合乎登记要求的资料而被拒登记。电信商会继续优化登记平台，包括在今年年中或者之前引入政府智方便应用程式以核实登记人的身份。另外，电信商定期就实名登记记录会做抽样调查，直至去年12月底，电信商已按法例和相关的指引要求取消了大约116万张不符合规格的电话储值卡登记记录。 Christina， 其实又有没有什么 tips 可以给大家去减少接收可疑的电话呢？ 其实现在市面上都有不少的来电过滤应用程式，给智能手机的用户免费下载，协助用户筛选促销和可疑的电话。而主要的流动服务供应商呢也都有提供来电过滤服务给他们的客户使用。个别流动服务供应商已经同意向他们的客户提供免费或者免费试用的电话来电过滤服务，例如上台月费服务或者65岁以上的客户。 咁除咗电话诈骗之外，我哋有阵时都会收到唔少嘅诈骗短信嘅，可唔可以又介绍一下通讯办喺打击短信诈骗方面嘅工作呢？ 可以啊，短信发送人登记制度已经喺去年12月28日率先喺电信业实施，以协助市民识别短信发送人嘅身份，提防短信诈骗。而个别政府部门，包括警方嘅反诈骗协调中心同埋主要嘅银行，都已经喺今年1月初同埋1月28日加入咗呢个登记制度。根据登记制，已获认证嘅发送人会使用已整好开头嘅已登记短信发送人名称，发出短信俾本地流动服务用户。市民可以透过通讯办嘅网站www.ofca.gov.hk/ssrs 查阅已获认证发送人嘅名单，同埋佢哋已登记咗嘅短信发送人名称。短信发送人登记制可以帮助市民轻易咁识别短信发送人身份系咪已经获认证，从而降低市民被假冒短信诈骗嘅风险。 咁有整好同冇整好嘅短信有冇啲咩分别噶？ 市民咧喺香港收到短信，只要见到咧短信发送人名称开头有整号，就可以识别到咧呢个短信咧系嚟自已获认证嘅发送人。简单啲嚟讲咧，即系有井号就有认证。 大家要留意，井号系放喺短信发送人名称嘅开头，而唔系喺短信内容嘅开头。但系短信发送人登记制系唔适用于可供接收者以发送人号码直接回复嘅短信。呢、这个服务系由流动服务供应商免费提供。市民无需事先申请，亦唔需要安装流动应用程式或者在手机上做任何的设定。 咁有冇边啲公司又或者机构已经参与咗短信发送人登记制呢？ 主要嘅银行、电信商同埋个别政府部门，一共超过110间机构已经加入咗登记制。大家可以上通讯办嘅网站 www.ofca.gov.hk/ssrs 查阅登记册。通讯办都会透过更新短信发送人登记册，将日后新加入登记制的机构都会包括在内。 有没有一些已登记的短信发送人名称的例子呢？ 以主要电信服务供应商为例，中国移动香港、和记电话、数码通和 HKT 的部分已登记短信发送人名称分别就是井 CMHK、井 3HK、井 Smart 通和井 HKT。 而在银行业方面，以三家发钞银行为例，即中国银行、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他们部分已登记短信发送人名称分别就是井 BOCHK、 井 HSBC 和井 SCBHK。 嗯，那我们以后就要小心一些没有登记的短信发送人名称，不可以随便提供私人资料给他们，以免受骗。 没错啊，短信发送人登记制目的是协助市民识别由已获认证的发送人所发出的短信。通讯办也都想在这里再次提醒市民，在任何情况之下，如果收到陌生人发送的短信，必须保持高度警觉，同埋绝对不可以向身份未经核实的短信发送人披露任何个人、户口或者信用卡的资料，亦绝对不可以按陌生人的要求转账金钱。 那大家以后就要认住个井号啦。除了各项措施，公众宣传教育都很重要。我留意到通讯办都做了很多不同的活动来到向公众宣传防电骗的信息。 是啊，通讯办2023年的消费者教育活动就是以精明使用通讯服务，小心提防电话诈骗为主题，透过电视宣传短片和电台宣传声带、巡回展览、学校讲座、话剧表演同埋我承诺防电骗我做到为主题嘅流动宣传车活动，宣传防电骗嘅信息。 咁喺新嘅一年，通讯办有冇啲咩宣传去帮助市民提防诈骗，提高市民对诈骗嘅警觉性呢？ 我哋会继续有关嘅宣传活动，除咗已经喺2月1号推出咗短信发送人登记制嘅电视宣传短片同埋电台宣传声带之外，亦会制作新的有关提防电话和短信诈骗的电视宣传短片和电台宣传声带。另外会和政党和区议员合作，在全港18区进行社区宣传活动，以加强宣传防电骗的信息。 那警方又有没有什么措施提醒市民提防电骗啊？ 反诈骗协调中心在2023年5月起和11间零售银行合作，推出了骗案预警计划，除了会主动通过电话或者调派警务人员亲身联络潜在骗案的受害人， 由2024年1月2号起新增以短信的方式适时向受害人发出警示和给予建议，从而更有效防止公众受骗并且减少损失。 嗯，咁其实我哋大众市民又应该点样去辨认反诈骗协调中心发出嘅信息呢？ 我哋协调中心咧已经按通讯办短信发送人登记制进行登记噶啦，已经登记嘅短信发送人名称系井号 ADCC18222 发出警示短信。另外想喺度提醒翻市民，由协调中心发出嘅短信咧是不会附有任何超连结，相反网络钓鱼或者恶意短信通常就会包含一些超连结、二维码或者附件，目的就是将恶意软件安装在受害人的电子设备，从而取得他们的敏感资料，市民一定要务必留意了。 嗯，咁大家就要记得留意了。今天唔该晒 Wilson 同埋 Christine 同我哋讲解咗咁多有关通讯办同埋电信业界喺打击电话诈骗同埋短信诈骗方面嘅工作。正如 Wilson 咁讲，大家都要保持警觉，咁就可以大大减少电话诈骗嘅风险啦。去到节目嘅尾声，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 拜拜。 凡事冇免费，免费往往最贵。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如果有埋条 link send 出嚟，咪乱揿，揿入去睇。 谂一谂，别要中计，先搞清楚对方是哪位。 免费嘅着数， 或者有问题， 网络搭讪你千祈咪制。1-8-2-2-2咨询热线你要知， 懒理佢， 告发佢， 就捉咗佢， 咪贪一些小便宜。凡事冇免费，你记住啦喂，贪心会害你一世。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继续升啊吓，38,726点升完未咧？未升完啊，升咗48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触及咧5000点啊，再创新高啊吓。哇，好劲 ！S&P 真系咁啊，最后咧就都升嘅，升两点啦。咁收报咧4,997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37点啦。至于港股咧就争少少啊，都系咧啲科技股方面咧争啲啊吓咁样，所以咧贴士啲啦。睇个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低水180点，因为咧睇到隔晚美股 ADR 啦，无论阿里巴巴以至腾讯咧都系要倒跌嘅。咁啊，睇下今日咧有冇机会冻如脱兔啦，好似即系喺个兔仔尾巴嗰度咧咬腰上翻嚟啊吓，得唔得咧？咁啊唔得唔紧要嘅，咁啊即系过几个梗系天啦，龙年就开始啦吓。咁啊最紧要咧，港股都系行运一条龙，飞龙在天。不过咧，依家嚟讲咧，可以呼吁下电话喎，系咪啊？1-8-7-2-3-8-8同船仔咧一齐呼吁下电话啦。咁啊，听众朋友，如果咧有啲点唱打气咧，可以打个电话嚟，因为咧下个礼拜咧亦都系咧情人节，2月14啊吓。 系啊，而且咧今日年30晚啦，听日就大年初一啦。咁有啲咩嘅祝福说话想同广大嘅市民或者你爱嘅屋企人、你嘅爱嘅朋友一齐讲下嘢嘅话咧，就记得打电话嚟啦。 系啦，同我哋听众朋友倾下偈咧。是我们的责任来的，如果你都想跟阿欧啦、小白啦和船仔倾下偈呢，1-8-7-2-3-8-8临近年尾呢可以跟大家倾倾偈，打个电话来1-8-7-2-3-8-8啦。 你好啊，大壮咪过来，大壮开咪。 恭喜恭喜！今日咧，其实就年三十嘅时间，明天咧就系大年初一啦。咁啊，我哋今日咧喺大众咪嘅环节入边，当然继续都要恭喜大众咪，恭喜发财！你好， 恭喜萧伯，恭喜嘅梗系所有嘅听众啊，全港市民啦， 系 啊，来年咧就开开心心啊，随心所欲。万事胜意， 系我话代表听众多谢大众卫视，咁希望你身体健康啊，生活咧就快乐美满，呢个最紧要嘅。 身体健康咧就系全人类都最重要啦。 啱啊，特别经历咗疫情之后啊，哇，时话而家就年三十啦，咁啊，听日后日就大年初一，亦都系大年初二嘅，咁啊，初三啊、初四啊，赤口同埋初四嘅时间咧，咁啊，公众假期嚟嘅，我哋成日都话收炉收炉，我想借问声下大众卫视，法律界有冇收炉噶？ 法律计咧就年终无休噶啦，即系有客仔要揾啊，你知啊，仲有好多部门都唔会系停工噶嘛， 系啊， 有嘢继续做嘅，咁样所以就系、是有嘢做咪好咯吓，新蒸头咁。 咁啊啱，同、我哋做广播都一样，无论几时都好啦，咁啊继续都系迎招上迎业啊，我哋 啊，大家就努力啦咁嘅样。 嗯， 不过亦都有人会问咧，就话诶，咁、法院啊点嘅样咧咁样。啊！法院咧，就啲刑事法院咧都要继续开嘅。 哦，继续开庭啊！ 系啊，我谂大家即系无论咧传媒咧，定系成日睇戏都睇到就话啊，被扣留乜嘢唔可以超过48小时噶。 系啊，系啊。 啊，呢、這个里边系有真相嘅。 系、 啊，因为法律上咧好多嘅执法者都系话，即使佢想扣留一个疑犯啦吓、查问又好，或者其他原因都好咧，咁有个上限嘅。咁就真係48小時，咁到咗夠鐘啊點呢，咁又唔想俾佢走嘅話，又唔想俾佢擔保呢、就需要去見官啊。 哦，咁樣㗎。 啊，係啊，孤物論啊，邊個將來喺邊個級別有幾嚴重嘅案件呢、都係要去搵到個裁判官呢就去睇睇佢，即係叫有第三方㗎嘛。 咁睇咗佢如果覺得仍然需要扣留嘅，咁都可以申請繼續扣留多48小時咁樣㗎。 唔止48啦，如果见咗官之后呢就有第二啲嘅限期㗎啦。譬如以警方为例啦，咁就可以喺个警察局就扣留呢，所谓三个呢係 clear days 嘅工作天嘅。咁如果係惩教署呢，亦都係可以有更长嘅期嘅。不过有时候就话呢，如果係譬如扣留惩教署，简单嚟讲呢就係、嗰个疑犯呢係有权要求呢就係、8日、最多我唔好扣我更多咁样。所以一个说法就係8日呢嗰、个权利放唔放弃啦。如果放弃呢就长啲啦，费事出出入入啦咁样。 咁所以就如果你话踩啱呢啲譬如大年初一、初二、初三、初四呢啲日子呢，法院都係要年终无休先至可以继续提供服务啊。 嗱，呢个咧就系、你话啊，新蒸头未必个个啱听嘅，我哋好彩系大除夕啫咁嘅样，唔系咧有啲人就系菜咁嘅样，系咁啊，我哋但系做开刑事就百无禁忌咁解嘅啫。 咁啊，梗系啦，唔通法律界嘅人士都菜新蒸头见官咁咩？话时话成日都见官啦、你哋 系，因为我哋睇下啲通讯话咩不宜诉讼咧， 系先、哦。 三方都唔知边方计啊！真系 不宜诉讼，咁都要诉噶，系咪？ 系咁啊！百无禁忌，有嘢啊照做啦。 啱啱啱。 啊，讲开啲运动，我有贺岁嘅足球表演，希望呢次就好好睇睇啦。 呢次咧，我作为普通市民，我都相信系好好睇睇嘅。咁啊，一班即系叫元老级嘅经典人物啊！咁啊，我自己有几个都睇到流晒口水啊！又神射手，又铁闸咁样，哇！所以见到啲阵容都强劲啊！ 希望他们都来齐啦，即是长发的奥佩尔这么凶狠的 后防 啊，虽然不是第一，即是觉得第一时间的人想到的超级球星，但是都是好有实力的球员来的。 是啊，啱啊，如果你说讲佩奥尔，我真的多口讲多两句。我、不知道如果当年呢他在巴塞的时候铁闸、有 VAR 的时候，不知道他还可不可以这么多都凶狠拦截呢，可真是。 如果有 VR 仲系用而家嘅标准咧，我谂有好多个名咧都可以提及噶。坚尼啊 ，Roy Keane 啊，以前啊，荷兰嘅 Sam 啊，史查 系喎，系喎，系。 数下数下都系，我谂马甸尼都仲可以。 哇，马甸尼呢个名字都好多年冇听啦，大众咪。 怀旧啊， 怀旧。 讲翻转头咧，呢个星期几乎好似人人都讲啫，不可不讲啫。无论系啊责骂、抽水啊、分析咧，好多都有啦，都知道啊。阿李安娜、阿美斯咧就冇上阵啦，咁连埋阿瘦牙苏都冇出嚟，啊俾个饼咬下表演下都好啊，咁酥饼都好啊。咁牵涉法律嘅咧就啊，真系多人讨论啊。本来谂住呢个星期咧，见到阿律政司司长同保安司系咪叫风尘仆仆周围去宣扬呢个二十三条嘅推行啦？ 系 点知道咧？更多人讨论法律嘅咧，就唔系呢啲国安法啊，系合同法啊，啲 law of contract 啊，喺度讲紧究竟啊啲条款啊，即系明明真系嗰啲基本法律知识咧，啲咩 basic principle of law 啊，啊嗰啲咩系啦合同法的。基本知識一定真係講呢啲嘅喎，啊啲 terms and conditions 啊，即係啲條款啦、啊，仲有咧就係立約之前咧有冇即係誤導啊 misrepresentation 啊，仲、有人走去話喂係咪牽涉消費者權益啊啲 consumer？ 我哋見消委會都收咗幾百宗投訴喎。 系啊，睇到啊美丽嘅 王女士 系咯，咁都话诶啲似乎证据上唔知够唔够咁样，咁啊将来系唔系真系可以啊有刑事起诉啊，即系定系或者有啲乜嘢可以追究啊，将来嘅事啦咁样啊。不过咧就系、睇到就系、明明本来系应该系呢个星期主题讨论就应该二十三条立法嘅， 系啊， 咁变成咗第二个23号。就是以前咧，皇马踢二十三号啊， 碧咸啊， 碧咸啊，系 老板啊， 系大家都会记得就以前咧嗱，即系国内同埋香港咧，你话互相影响系真系有嘅。以前香港咧，同你广东音粤音啊，简单啲啦，碧咸咪碧咸咯。 系啊系啊， 但系国内咧就大卫碧克汉姆啊嘛， 系啊系系啊，冇错冇错。 系佢哋以前即系唔系分得南方北方啊，上海人都好似系南方人咧，南货店咁样。咁佢哋好中意咧，有 M 音嗰啲咧，都加个 冇， 加个尾音 系。系啦，加个冇字喺度，就女字边个冇啊？佢哋中意用。 系啦，咁啊样吓，咁啊都记得就系碧咸本来咧喺曼联啊踢七号噶嘛。 啱啊。 咁跟尾咧就系、因为同阿费格逊正那样咧，咁啊要去咗皇马啦。 啊，你似乎讲波鞋事件、哦。 系啦，波鞋事件之后啦，咁但系皇马本身已经有阿黄金左脚阿鲁尔喺树噶嘛，佢就孭住个七号嘅，系啦，咁啊碧咸啊识做啦吓，转翻个23号，咁呢个23号带到呢个星期咧，好似受欢迎程度有啲影响喎。 哇，咁啊呢个23号当日咧睇到在场嘅时候咧，得到嘅唔系掌声，系嘘声。 系咯，你话美斯本人系点啊？唔识佢梗系唔知啦。不过你话识唔识谦口咧，就记得佢以前不嬲喺巴塞咧，真系 King of the King 嚟噶。 系、真系啊！ 嗰陣時佢係長期穿住十號嘅，咁、但係後來去咗巴黎聖日耳門咧，佢除咗攞住個30號之外咧，佢嗰隻係咪叫 humble 啊？即係好卑微嘅態度，就係、記得開頭嗰啲比賽咧，排印場啊，佢主動咧走去自己嘅人場後面趴喺地下，做墊底嗰、那個。 哎呀，呢、這個真係難得啊！咁我相信第一就係因為佢知道佢企喺度身高都唔夠跳啦 咁如果射得靓嘅话咧，你俾罗伯图卡鲁斯， 哇！ 射正嘅话，我谂啊七尺高个都俾佢弯过嘅。咁 如果你话射个地波，即系一个唔过嘢中咗阿美斯嘅话咧，真系痛啊嗰下。 啊，痛啊，唔紧要嘅，职业球员应该挨得嘅。我觉得以前嗰啲踢球嗰啲就算香港咧啲前辈教嘅时候咧，有阵话要。啲球員咧，佢真係比較殘忍啲啊！掹俾人俾另外一個人掹住一對手指雞翼咁咧，咁啊前面咧揾啲波散嘅，等佢習慣 嚇。 係，同埋咧頂波就唔准係眯埋眼噶嘛，雖然好多時我哋影出嚟嗰啲唔知一秒鐘嚇幾。几多亿次嗰啲、拍摄咧，见到点会唔眯埋眼咧？我见啲艺员啊、演员开枪都眯埋眼啦。 以前有呢啲讲法，一定喺波牛年代嘅咧呢个。 系咁啊！今时今日咧，好多运动都进步啦，咁所以究竟对神户胜利船系唔系因为日本啲药系靓啲噶嘛？ 系啊， 以前叫日本膏药，咁啊黐咗咪好翻咯，大家可以唔使猜疑嘅。 咁啊系啊，咁啊但系点都好啦，咁啊今次件事咧就希望得到一个好嘅方法去到解决啦。 新嘅一年咧有新嘅睇法啦。而家系龙年喎，系嘛？龙年咧就令我记起咧就系个演员啊，John Long 啊，咁当年咧就拍一套电影啊叫《龙年》啊，咁啊就出名靓仔噶吓。咁啱咧，我几廿年前结婚嘅伴郎咧就系咪用而家字眼叫？劲似定系极似佢啊？ 都得，到啱都系潮嘅。 似到点嘅样咧，就有似佢喺呢个九龙尖沙咀啊出名呢个排队队等下午茶，嗰度饮下午茶咧吓。咁啊有个名媛系咪叫做阿天天爱小姐走埋去？你系咪 Mr. John Long？ 咁好彩咧，阿伴郎都好有风度定斯文，就回应系我唔系咁样。不过咧事后好似咁讲就系、是。荷包就窿啊！真 不过如果咁似样嘅话，就点都影翻张相先啦。 啊，咁啊，咁啊，呢啲就贪得意讲下笑啦，咁嘅样吓。 嗯。 咁啊，总之新蒸头新龙年咧，就系、是、大家龙马精神啊，开开心心啊。 系好，咁啊，希望龙年嘅时候啦，咁啊，大众咪都要人身体健康，笑口常开。咁啊，龙年啊，继续拜托大众咪搵嚟多啲唔同嘅奇难杂症啊案件，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吓。 避难杂症要排解啦。 好，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大郑威，拜拜。 唔该晒小白，拜拜。 而家多咗好多人会网上购物，当中都会用到唔少嘅发宝胶，但系而家原来有一种可以完全自然分解嘅粟米粒粒。这一种的粟米粒粒是百分百用了天然粟米淀粉所造成的。它的外表虽然和发宝胶粒一样，但是它是 100% 可以生物降解。每一粒的粟米粒粒都藏有大量的气孔，有效保护易碎的物品。而且它还是很轻，可以减低运输成本。它不单止有防撞的功能，还可以溶于水里面，甚至是在泥土里面完全分解。只要放在水里面五分钟，你就会见到它开始融化。30分钟之后就可以完全溶解，之后就可以直接倒了它，而且还是不会污染水源，更加不会污染海洋。最重要就是当你拿粟米粒粒上手的时候，都会闻到淡淡的粟米香味。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Ficky 泳儿。 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应该残存都只要爱，未留都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的爱，也未有丝感慨。世界天真得多，难难似你怎么想过太多，但世事已不可再犯罪错，患难之中最痛见解，看到最真正的丑态，曾说同进同退的虚假对满一界，仍旧我会放心，仍旧我会来背起所有，再不需要悔。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掩盖，残存都只要爱，未留都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的爱，也未有。境况不安骚扰，何曾见你自在的笑，但有人会陪你花一千亿个通宵，同在进退到死，同在进退忘我般紧扣相随，和你不需要天地还去，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 再跌撞。谁人像你极可贵，付出一切我都可。麻烦请教于我，如凡事不怕多，别再等一天你彷徨一个。别要紧，即使你迷途失踪。 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二月九号年三十晚啊！我哋一于就揾嚟阿畅啦，早晨阿畅，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新年快乐阿畅，就嚟过年啦， 系啊，同大家各位听众拜个早年先啦，因为我哋过今日之后咧，过咗去到龙年咧，我先至会同大家倾偈嘅，所以喺度先祝各位咧新年进步，身体健康，同埋咧过咗龙年一样有耳福听到好嘅电台节目，同埋一样有眼福睇到好嘅电视节目啊！ 冇错，讲开电视节目，一于就讲下今晚十点半嘅《闪耀吧中华文明》啦。 冇错，呢个节目主持人啦，演员陈坤咧，继续带大家睇下中国嘅历史。继上集咧睇完呢个敦煌莫高窟文明之后咧，今集继续睇啊，因为莫高窟壁画咧好多隐藏住啲秘密、未解嘅谜团。今集咧佢会请嚟专家学者同大家讲解一下。话说莫高窟嗰啲壁画咧，好多张咧都系早期嘅壁画，前面上面啦搭住一个较为后期啲嘅壁画，嗰啲一层搭一层啊，多起上嚟咧四五层咁多。咁但系咧，每一层研究员都发现啊，佢哋嗰啲颜色咧过千年都唔甩色嘅。咁、究竟点解咧？究竟佢哋用啲乜嘢颜料嘅咧？嗱，今集嘅节目咧就会带大家深入去探讨一下，究竟佢哋点样可以画到啲成千年都唔甩色嘅壁画嘅？ 唔通佢系有啲特别嘅化学物质？ 系啦，咁但系嗰个古时嚟有讲紧，佢哋点样可以搞得掂嗰啲化学物质咧？ 系、哦， 系一个不解之谜啊！咁啊，睇下解唔解得开。 冇错，一定要留意今晚十点半嘅《闪耀吧中华文明》，去到大年初一嘅二月十号星期六嘅一点钟有咩睇呢？ 听日一点钟咧，咁就有个贺年节目同大家过呢个新年，咁就系呢个演艺盛会墨尔本交响乐团中国新年音乐会。呢、这个音乐会咧就有国际著名嘅作曲家兼指挥家谭盾，佢咧就会联同呢一个墨尔本交响乐团。同埋好特別嘅音樂單位，就係、是、嚟自內蒙古草原，但喺北京嗰度咧活躍同埋出道嘅杭蓋樂隊同台演出。呢、這個杭蓋樂隊咧，佢哋好特別啦，佢哋係內蒙古嘅人士啦，佢哋用一啲好傳統嘅內蒙樂器，馬頭琴啊、二弦嘅琵琶，但係佢哋玩嘅唔係民族音樂咁簡單，佢哋民族風再加埋好硬正嘅搖滾音樂。呢、这、一個傳統樂隊玩搖滾音樂已經好特別，佢哋點樣可以 crossover 呢個墨爾本交響樂團同大家演奏一個新年嘅音樂呢？咁聽我都覺得好新鮮、好有趣啊！咁大家想新年熱鬧之餘，又可以咧真係有進步啦，學多樣嘢、聽多樣嘢嘅話咧，記得留意聽日大年初一下晝一點鐘呢個演藝盛會中國新年音樂會啊！ 我本身聽到話係搖滾樂咧。已经觉得好得意噶啦，因为交响乐团玩摇滚乐已经神奇啦。 系咧， 佢竟然配埋系内蒙古喎，系嘛？ 系咧，仲有谭盾做指挥添，我觉得非常之有新意啊。 系咯，咁我哋新年啊嘛，当然要有新意啦，新意思啦。咁、一于又留意一下我哋下昼一点钟嘅演艺盛会墨尔本交响乐团中国新年音乐会啊。去到晚上嘅九点半，亦都有一个我哋港台自家制嘅特别节目、哦。 冇错啊，咁啊呢一个贺年节目叫做《龙跃千里甲辰年新春音乐派对》，咁啊系一个音乐派对啦，当然有音乐啦。我哋邀请到咧歌手朋友詹天文同埋林志乐上嚟咧，同大家唱歌，兼且系玩下游戏。但系唔单止喎，嗱呢个节目咧。就由我哋香港电台制作啦，并且同云南卫视同埋北京广播电视台咧，佢哋一起协制而成嘅，咁就会喺节目里面咧，我哋可以一次过睇到云南、北京、香港三个地方过新春嘅唔同特色，让到咧我哋呢三个地方嘅观众咧，都可以彼此了解大家过年嗰个文化有啲乜嘢唔同， 之餘呢可以感受多啲人嘅過年新春喜氣啊。咁大家大年初一晚大把好節目陪住大家過年之餘仲可以呢有呢個眼福啊。 冇錯啊，而且呢亦都可以睇花車之外轉個頭過嚟睇一睇呢一個節目，睇下咩唔同嘅文化特色啦，而且有好多小遊戲嘅，船仔應該都喺度嘅。 係啊，咁船仔你記得到時呢同大家投入啲玩下遊戲，等呢個新年嘅喜氣呢推高啲啊。 冇錯，亦都喺度同各位聽眾講多一聲新年快樂，身體健康，一定要留意年初一九點半嘅龍躍千里甲辰年新春音樂派對啦。今日唔該曬唱我哋過年啊，年初三再見啦，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船仔、 晨光第一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特别检察官完成对总统拜登处理机密文件方式的调查，表示不会提出刑事检控。拜登说对特别检察官的结论感到高兴，指出报告认为他完全配合调查，与前总统特朗普被控非法保留机密文件的案件有明显差别。不过特别检察官在报告之中亦都指出，调查发现拜登的记忆力非常低下，以致在他不记得他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副总统以及他的长子在2015年因癌症去世的日期。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和其他共和党众议员认为报告令人心感不安，表明拜登并不适合担任总统。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前总统特朗普参选总统资格上诉案，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去年12月引用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款，裁定特朗普因为参与国会叛乱事件，取消他参加科罗拉多州共和党初选的资格。特朗普方面不服裁决，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特朗普的代表律师认为，科罗拉多州法院无权执行有关宪法条款，而总统亦都不受这项条款约束。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大法官都对各州是否有权采取影响总统选举的行动表示担忧或者质疑。有报道认为，根据大法官的立场，联邦最高法院很可能会作出有利特朗普的判决，并且预计裁决会在下个月5号之前公布。冰岛西南部雷克雅内斯半岛的一座火山再度喷发，是去年12月以来第三次。冰岛气象局网站说，强烈的地震活动当地星期四清晨5点半开始，地点在格林达维克镇东北大约4公里处，大约半个钟之后火山喷发。当局说，地震和火山活动造成的裂缝大约3公里长，岩浆正在向西流动。据报喷发位置与去年12月的相同。位于雷克雅内斯半岛的海夫拉维克国际机场说，目前机场运作正常。俄罗斯国防部宣布通过谈判，100名被关押在乌克兰控制地区的俄罗斯军人已经返回俄罗斯，而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100名乌克兰军人。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平台说，这次俄乌双方交换被俘人员的行动是在阿联酋的人道主义斡船之下进行。俄罗斯空天军将会派出军用运输机，将获释的俄军送往莫斯科，他们随后将会在军方医疗机构接受必要治疗和心理救助。今年以来，俄乌双方已经多次大规模交换被俘人员。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14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年初一朝早仍然寒冷，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日间气温逐步回升。现在气温12度，相对湿度 80%， 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615点，跌262点，总成交金额36亿5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68.4跌1.9，安踏体育69.1跌4.5，腾讯控股283.4跌3.8，比亚迪股份179.6跌4.5，友邦保险62.3跌6毫，李宁18.44跌1.4。盈富基金15.75跌2.5，恒生中国企业53.24跌9.8，理想汽车115.4跌3.7，港交所239.2跌2.8。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21，日元149.28，瑞士法郎0.874，加元1.346，人民币7.213。英镑对美元1.262，欧元对美元1.078，澳元对美元0.64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37074点，升21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3.89美元，卖出2034.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大致畅顺，另外黄大仙庙就有交通同埋人潮管制措施，介乎龙翔道至到凤德道嘅一段沙田坳道会暂时封闭，只系准专线小巴通过。另外，今日下昼5点开始，黄大仙摩士公园区位于正德街近住黄大仙官立小学嘅小巴同埋的士站嘅东面出口会暂时封闭。另外，油麻地就有倒数活动，晚上9点至到翌日凌晨1点，街市街、部分众芳街、庙街同埋金粟街、上海街嘅慢线会暂时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悭唔少、啊。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来自韩国的全男班四人组 AB6 他们的队名的意思 AB 就是 stand for absolute 的意思，即是他们的名字叫做 absolute 6。 2019年出道最新作品 Grab Me。 이제는 너 두렵 지 않아 난 하나 더 속도는 중요치 가 않아 It's a marathon You light me so bright Nothing lasts forever but I know we're gonna 어디든 갈 수 있고 또 어떤 일이 널 막아서도 We ride 함께 他们的队员就是来自韩国的选秀 show Produce 101第二季的胜出朋友，也是 101 里面前度的成员。这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作 AB6 Grab Me。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故事踏入最后阶段，尽管男主角白述一再表明爱意，女主角萧燕依然若即若离。正当萧燕准备抽身离开上海之际，一场致命意外会令佢哋走得更近，抑或从此永别？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日。 除旧迎新，除夕乐缤纷。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啊，屋企咧有小朋友嘅话，好容易会多咗好多唔同嘅玩具嘅、哦，未必每一款咧都啱自己屋企玩嘅，有啲人甚至乎全新未开噶。所以新年之前，我决定将呢啲咁好玩嘅玩具全部捐晒出去，等啱嘅小朋友可以揾到啱嘅玩具陪佢哋过年咯。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起除旧迎新，一家大细好开心。 远聊天下 Language Academy 主持 Maggie 黄慧仪 ，Lester 洪少贤，同你发掘英语有趣之处。 咁新年咧就当然唔少得生肖呢一样嘢啦。可能中文上面咧牛就牛啦，边有分即系咁多种咧？但系英文入边咧，如果你讲 cow 嘅话咧 ，c o w cow 咧，就通常系讲紧母牛。咁讲出嚟好似冇乜霸气咯，如果以生肖嚟讲。 语妙天下 Language Academy 英语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晨光Morning Call， 九点四十一分，提提大家啦，今日继续 keep 住冻嘅。寒冷天气警告咧，继续都系现正生效噶。十二号气温相对湿度77%。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好温暖啊吓，有冇船仔啦，有小白啦，阿 O 啦，同听众朋友咧倾下电话喺咧，即系啊兔年最后一 day 啊！早晨，早晨， 几幸运啊！我哋可以同你倾到偈。早晨 ，Vivi 啊 ，Hello， 又打通电话今日。 系啊，恭喜晒，所以咪好运咯。 头 先啲线爆得几犀利，好啦，唔好讲呢啲。咁有啲咩喺兔年最后一日晨光 Morning 哥同我哋倾下先。 讲咗两个生日法嗰啲先，有两个。 请讲，请讲。 二月五号补足嘅 Yuki， 同埋二月廿六号阿 Lin 舅母生日。 哦，祝系咁啊！补足嗰个同佢庆祝咗未啊？ 有 就系呢句啊。 唔係有短信之前同佢講，因為佢喺另一邊嘅，喺佢唔方便咁樣。 哦，得，好， 遲啲再約佢。 好，咁咪遲啲再約啦。咁啊，嗱，嚟緊阿舅母咧， 舅母就2月26號。 二月廿六號，咁你會同佢拜年先嘅喎。 系啊，初一咯， 初一，咪真听日， 正喎、啊， 同埋今晚食团年饭去中环街市嗰度潮州堡 啊，潮州堡啊， 潮州堡啊， 潮州楞 啊， 我未食过，佢哋话好食喎， 潮州 中环街市里边，潮州有间， 好嘢，好嘢，好嘢， 系啊， 嗱 ，Vivi， 我问下你啊，嗱，即系就嚟将近踏入龙年啦，喂，有冇啲贺年说话去讲下先啊，练习下先噶，讲嚟听下先， 大家龙马精神啦、啊， 系，仲有咧。 身体健康，财源广众， 系 哇，咁好听，风风利是俾你喎， 系啦， 咁好听， 即刻就封，系啦，即刻封嚟啦。 咁另外咧就收到，另外咧就2月24號我哋 TAS 嗰啲同学聚会 ，T 咩啊 ？T TNS 咯，有一村嘅某一间，唔讲得名噶嘛，女子中学。 哦，但系你都讲晒啦，有一村有边间，你做乜女子中学？ 系啦，你唔系我问下啫，咁好多人都知噶啦。你譬如话，诶、欸，我读边间？我读 DGS 嘅，咁你讲咗啦， 唔系咯，暗语啊嘛。咁另外仲有个朋友，去咗台湾嘅，系你哋同事嚟嘅，阿 Kelvin 姓卜嘅，第五台音乐早报嗰个主持人，系我 friend 嚟嘅。 你个 friend 嚟噶，原来 系咩？ 哎呀，开心开心，咁啊，大家都行运一条龙啦，最紧要好嘛吓。 系啦，预咗去系啦，台湾同屋企人过得开开心心啦。 诶、哦，个个都要过得开心心啦，你都系要，你听日喺同舅母斗利是，斗风祝你斗风大利是。 好嘛？ 系啊，好好啊， 好啊，大家好啦， 大家 happy 啊， 身体健康啊， 多谢你， 多谢你。 咁啊，好开心喺兔年最后一爹接到你电话啦，咁样咁一齐听歌咯，好嘛吓？ 诶，同埋我讲埋屋企人嗰啲啦，妈妈过咗珠海咁样，讲埋最后一句咁就系啦。 我都喺珠海，会见到你妈妈，你 梗系会啦。喂，约埋饮茶啊，不如你哋 好唔好啊？吓， 去探佢再咩好啦？ 我去珠海玩车，一齐过嚟 玩 车， 我就去个横琴嗰边咯。 横琴冇得玩车噶， 珠海先得玩。 食嘢咯， 我食嘢。横琴有咩好嘢食啊？ 食香港嗰啲西嗰啲大陸西餐 OK 喎、哦，你去到你就唔食其他 啦。啦 上次人哋係咯， 喂 Vivian 係咯 ，Vivian 好好傾啊，同你 係咯， 再講，拜拜。 喂，仲有 Joyce Amy 身體健康，我哋生日快樂， 好好 快樂生龍。 生日快乐，生日 精神， 新年快乐， 系啊，真系食食萝卜糕，食到食到滞咗啊！ 得闲饮茶啦吓， 系啊，真系真系要得闲饮茶吓，好。 嫁一个好男孩，两小口永远在一块。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我祝尊敬的姑奶奶三十六转的比赛，气不喘面容不改。我祝三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财运亨通祝好在。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话说咧，寻日夜晚就半夜三更，突然间醒咗。哇！醒咗嘅时候咧，跟住就系一兔仔饿咁样，好少兔仔饿嘅。咁啊，去厨房嗰度逛下逛下啦。诶，谂翻起寻日夜诶，寻日晏昼嘅时间咧，就走访呢个街市，咁啊见到啲砂糖桔。咁、砂糖桔喺呢排当造啊， 系啊，好味啊， 系啊，好味真系。大家谂起砂糖桔系甜啊，甜丝丝咁样。咁啊，砂糖桔而家个价咧就通常都譬如20蚊都已经有4磅， 几好几好。 系啊，咁啊真系平靓正。咁当然我自己买嘅时候，亦都会又会讲多两句，唔好俾咁多树叶我啊。 喂，桔咧又易啲。搣 啊， 好易搣， 系 啊， 即系你话搣橙咧，有阵时咧都要成只指甲食咗落去先 可以搣到。砂糖桔咧，其实佢咪有个树枝仔，有阵时会黐喺个钉嗰度嘅。 系啊， 其实基本上拎住个树枝一扯嘅时候咧，咁佢已经开咗个大窿喺度咁啊，所以都好容易掹，系好容易掹。好啦，咁啊砂糖桔除咗系可以即系就咁食之外咧，咁当然农历年咯，氹小朋友开心，砂糖桔啊已经甜噶啦。我哋再將佢整甜啲得唔得啊？ 得， 點樣可以整甜啲咧？ 落糖啊！ 落糖， 真係落糖、啊。 冇錯，我將佢變成冰糖葫蘆。 哦， 咁啊，容易搞啦。冰糖葫蘆咧，其實都有好多好容易嘅整法嘅。咁啊，唔使下就自己揸幾廿蚊去買嘅。咁如果你即係你有廿蚊，咁你買砂糖桔，其實嗰度一大盤咯。啲細路真係食得開心啊！咁啊，而且又好玩。咁啊，加上煮嘅過程亦都唔係話好難嘅啫。咁你先準備咧就係砂糖桔啦，或者準備其他你喜歡嘅水果。咁你。见到有啲铺头其实专卖冰糖葫芦嘅话，佢又有蓝莓啊，又有 士多啤梨，有山楂， 系啦，山楂都好多人中意嘅， 系啊， 因为酸，跟住再加埋嗰个甜， 好味啊， 系啦，即系最紧要同讲嘢一样，有个强烈嘅对比，人就系咁样噶啦，中意呢一方面嘅挑战。好啦，跟住你准备咗砂糖桔，或者你自己中意水果啦，咁啊亦都准备定砂糖，咁啊砂糖亦都准备定水，水啊打开水喉都有噶啦吓， 系， 咁啊好啦。如果你整，假如我係落咗呢一個攞個大啲嘅湯殼啦，我落呢、這個兩大湯殼嘅砂糖，然後咧我就落翻兩大湯殼嘅水，就係咁樣嘅啫，比例係1:1，咁啊亦都視乎翻你自己嗰個砂糖桔你有幾多，你想整多啲嘅，你咪落多幾羹呢一個白砂糖咯，咁你水咪落翻幾多咯，比例最好嘅1:1都唔使記嘅。好啦，跟住你就將佢煮咯，咁啊大火煮、慢火煮、慢慢煮啦咁樣，卜咁啊卜。好啦，當佢起泡嘅時候咧，就真係要將佢收細火啦。咁我嘅做法咧，你發覺佢啲水都收乾得都幾犀利嘅，咁你就喺呢個時候唔需要特別再加水嘅，咁你就反而將嗰個 pan 或者將你個煲仔咧。打斜少少，所以電磁爐嘅朋友會辛苦少少，因為你一拎高咧，佢就自己熄咗，係啦。咁啊，咁你自己就再諗辦法啦，咁樣。咁或者你收細咗火之後，你就多啲攪佢啦。如果電磁爐嘅朋友，咁你如果你用火爐嘅話咧，咁你就將佢打斜少少，咁佢就一樣可以喺下低個位咧，就一路滾住嗰、那個啊細火少少，一路卜多佢一陣間先。咁你就發覺咧，由於呢個糖分咧都多，咁所以佢就會慢慢開始變色。系啦，變色嘅。咁如果你本身用黃糖嘅話，咁更加變得犀利啦。咁你變到佢開始結身嘅時候，你已經 feel 到，因為你知道冰糖葫蘆佢嗰啲糖漿啊，其實個結身程度係點樣噶嘛。咁你就見到咁上下嘅時候咧，你已經係可以將佢再倒落第二個碟嗰度，跟住你就好快脆，或者有啲人甚至乎將佢一路滾住，就一路落呢一個嘅砂糖桔，攞支籤仔，或者你攞籤仔好啲啦。如果你攞個鉗，個鉗都全部糖漿，攞支籤仔。拮住佢，跟住飲糖漿，跟住就放出嚟咧，就等佢自己自動擎乾。 係要擎幾耐咧？嗱，點解特登問小白咧？我話頭先小白喺度講咧，呢個冰糖葫蘆咧，即係可以同聽眾朋友多講少少。我記得人生第一次接觸冰糖葫蘆咧，就真係喺北京嘅王府井。係 咪山楂嗰啲都係？定 係 真係士多啤梨啊？ 係冇士多啤梨嗰陣時真係。係 啊，以前純山楂 咁一種 嘅，同埋喺街邊嗰啲叔叔咧就咁一抽嘢咁樣行啊嘛。 係，總之係王府井大街。 食又王府井喎， 系啦，跟住咧，哇！我食嘅时候咧，我觉得好甜啊，即系嗰种甜咧，哇！唔使甜到即刻要饮水，渴喉啊！咁所以咧，小白头先煮嗰个方法咧，可能我有机会，即系譬如话食完团年饭之后咧，我都建议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可以自己试下整呢个咧， 就好玩啊嘛！ 低糖版嘅呢个叫做冰糖葫芦。 冰糖葫芦， 你而家譬如去到庙街夜缤纷，佢都有好多唔同嘅水果，都做咗唔同嘅冰糖葫芦啦。 系啊，系啊。 譬如头先阿船仔有讲，譬如话士多啤梨啊， 或者 山楂啊，或者李子啊， 蓝莓啊，梨啊，都好受欢迎。 型啊。 其实细细苹果都食过， 哦， 细苹果有啲好 mini 版嘅苹果咧， 细苹果咧，我反而喺即系自己住嘅地方冇食过，喺清心食过， 系啊， 即系嗰啲系成个苹果佢嘅直径都好似手指公咁长嘅啫，细细粒，好细粒。 佢就系攞嗰啲可能你话清心苑或者其他， 因为嗰啲苹果咧，其实都几酸嘅，咁、 啊、 但系你搭落去呢一个嘅糖浆嗰度，咁你咪啱数咯。咁、所以都可以试一试。咁啊，农历年嘅时候咧，咁啊多小朋友周围去拜年啊，咁啊有翻呢啲甜点嘅话咧，我觉得几好招呼朋友啊。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我的享乐时代，新年我家就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俗的，就一定要摆莲花。 哦，莲花 系啦。咁今年呢，我就上 我就一定会摆水仙。 我咧系摆水仙嘅， 我一定会摆水仙，因为第一好香，第二咧水仙咧，虽然佢好似一个个葱头咁啊，竖高佢啦， 葱头 咁但系咧，你攞条红绳绑住佢，跟住再摆个福字喺度嘅话咧。哦，真系绿色衬红色嘅时候咧，发觉又有香味，真系正啊！呢、這个 水仙真 系 好香， 好真系好香哦，系啦。 其实水仙都好啊，水仙系象征住财富同埋丰收嘅， 系 啊， 我心中富有， 买 都 富有嘅，可能 系啊， 摆咗又 富有 啦，个个听众都系啊。摆乜都花开富贵啊，最 happy 啦。 系啦，咁我哋香港人咧，多数都中意摆兰花嘅，摆呢个蝴蝶兰。咁我嗰阵时，我记得好似上个礼拜咧，我就去咗，又系 join 咗个 course 咁样啦。咁、就系、是、新年嘛，咪摆下蝴蝶兰仔咁样啦。咁就不过佢嗰个咧就真系冇咩好大嘅技巧嘅，就俾、咗一堆装饰品。咁大家都知道咧，蓮花嗰度咧，永遠都係有一堆咩線仔啊，唔同嗰啲假嘅金色嘅葉啊，唔同咁樣，咁我就插咗落去啦，一個細噶啦。咁、然後 你學嗰個 course 咩啊？即係插花嗰啲啊？ 係咯，即係陶冶下性情咁樣，其實都 咁係要陶冶下你真 係咪啊？係嘛？係啊，咁都係插下啲裝飾啫，其實係啦。咁之後咧，另外就我爸爸媽媽買咗啲紫色嘅好靚嘅蝴蝶蘭。不过我唔记得咗几多枪添，我摆咗喺屋企，我都好开心嘅。原来咧，因为蝴蝶兰咧系有几个几好嘅意思嘅。咁、本身个花语咧就已经系象征住富贵同埋和谐噶啦。咁点解我哋新年要送蝴蝶兰呢？就系、是、因为佢系代表住富贵吉祥嘅。仲要咧，原来系好讲究噶，你摆几多支、几多枪应咁讲，几多枪。嗱、一枪咧就代表住一枝独秀啊。 咁似送玫瑰嘅？ 系、哦、 送玫瑰都系几多支又有个暗语喺度噶嘛、 有花语 系啊，长长久久啊，送一支又话对你一心一意啊咁样嗰啲噶嘛。 咁我谂中国人更加讲究啲数字方面嘅吉利意思啦。咁、第二咧就两枪啦，两枪嘅兰花咧就系、是、如意吉祥咁解，好事成双 系。 系啦，即系三枪咧，就系三三不尽，咁啊 六六无穷。 系啦，咁啊新一年咧， 所以六枪已经唔使讲啦，因为就代表六六无穷啦。 真系啊，六就代表源源不绝，真系代表源源不绝啦。 咁七系咩？七星报喜啊？ 冇七、 哦，系咩？ 系冇七、哦，系啦。咁啊，寓意系啦，财源滚滚啦。五枪咧就系五福临门啦。 吓、 系啦。八枪咧，咁当然就发啦， 系啊系啊系啊， 发 啦、啊啊。 十枪就系 十全 十 美啦，通常都系咁嘅。喂，除咗兰花之外咧，而家喺街上面见到好多咧，就依住嗰个栏杆或者系墙壁开嗰啲花，其中一种咧，大家真系可以望多两眼， 爆 掌花， 系、啊。 佢雖然冇乜特別嘅香味嘅，但係如果你成埲牆都係一個好鮮明嘅叫做炮仗花嘅話咧，好啱意頭啊！我有一次咧帶仔仔喺屋企附近行嘅時候，真係有埲牆，就成埲牆都係呢個炮竹花嚟嘅。咁有個姨姨咧就行出嚟啦，咁應該係佢即係佢見到我哋一家人咁樣喺度望嘅時候，就行出嚟啊，小朋友呢個炮竹花咧，咁姨姨細個嘅時候咧又攞去玩㗎咁樣。竟然有得玩喎、 啊！點樣玩嘅？ 係啦，點玩咧？咁佢就話：你覺唔覺得好似嗰啲炮竹咁樣？咁梗係似啦。如果唔係個名點會咁改咧？咁於是乎佢就將嗰個橙色一抽嗰啲炮竹嗰度咧， 佢咧就攞佢自己摘，因為佢噶嘛，咁佢就摘咗一個嗱，醫生一個俾你，嗱呢個咧一陣會爆炸噶咁啊， 係啊，會爆炸，好驚，係 啦， 究竟發生咩事咧？ 點玩咧咁樣？ 炮竹一声除旧岁， 除旧岁系啦，咁佢真系一声嘅啫，咁佢就摘咗之后咧，佢就将佢先放咗喺个手掌心入边先，放咗喺手掌心入边咧，跟住佢咧就左，假如我放咗喺左手嘅手掌心，然后咧佢就用右手好大力咁样，佢就咁样咧就代表咧系拍咗一声，所以佢就话咧呢一个嘅炮仗花咧，佢话佢细个嘅时候都已经咧会摘一朵就拍一下，摘一朵就拍一下咁样，咁令到咧即系多小朋友玩嘅时候咧就好似真系啪啪啪啪啪啪咁样声啦，所以就唔可以一个人玩嘅，同埋记住问翻。嗰、那個爆竹花個主人先， 同埋即係正所謂路邊野花不要採，係啦，正正經經啊，行花市咧都有好多嘢可以買到啦。頭先咧，船仔講啦，蘭花啦，今年都係當造啦，咁水仙亦都係啦，桃花大家又可以行翻個桃花開啦，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嘅花嘅，咁啊啱喺春節嘅時候咧，咁不厭其煩都講呢句祝福語啦，就係、是、花開 富貴， 家肥屋潤。 因为大家 练习定差唔多噶啦， 家肥屋润，瓜肥年，七年见。